妹不满淤青跟疤痕，三岁女童遭到严重家暴，让亲友见状相当。 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收看9月30号星期五为您播出的新台湾加油，我是徐桂雅。今天的自由时报它的头版大大的版面有一个争议是跟张善政有关的，是他被指贿选，国民党议员所创的协会办摸彩，现场画动算，张善政呢搬红包，现在检方说要分案来做调查。张善政当然要好好的说清楚，他的解释是说啊，这个活动不是我主办的，奖金也不是我来提供的。对，奖金张善政或许他没有提供，但是现场的照片来看，张善政有提供奖品。好，不过呢，张善政已经嘛有个来啊，他说其实呢这个内容当中他呛蔡英文，你现在就来抓我啊，敢不敢？奇怪齁。不要动不动就要搬出那一套那个国家机器的那个部分，你可以讲清楚嘛，齁，不要说什么哎呀就来抓你。那当然我们要厘清的是，这个摸彩活动张善政他捐奖品有没有构成贿选这个部分。另外是高虹安，他被镜周刊连续两期都爆料相关的争议，但高虹安齁不只是他告了周刊，他连民进党夹报齁他也要检举说这个叫做黑函。那因为他夹报的内容其实就是镜周刊的报道嘛，我其实想不到齁。新闻报道夹报这个东西也能够叫做黑函吗？现在还盛传一件事情，传出的是蓝白又要合作了，合作哪个部分呢？国民党在新竹放弃林根仁，要改支持高虹安啊？为什么？因为要用来交换的是民众党在台北要放弃黄珊珊，改支持蒋万安，这样子的一个交换条件有影无影，稍后我们来讨论。最后我们要看的是俄乌战争，乌克兰大反攻之际，俄罗斯通往欧洲的两条北西天然气的管线现在看起来疑似是被这个炸掉，然后造成气体的外泄，到底是谁搞的鬼？各国矛头现在指向的是俄罗斯，它的动机跟用意是什么？稍后我们来解读。先来介绍今天的来宾，首先欢迎的是资深媒体人钟年晃。 各位好，大家好。 好，欢迎备役陆军少将于北辰于将军。 各位好，大家好。 好，接着欢迎的是民进党的南投县党部前执行长曾松凯。 大家好，主持人好。 好，左手边欢迎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张宇韶。 各位好，大家晚安。 好，欢迎民进党立委苏巧慧。 各位好，大家晚安。 再来欢迎的是国民党的前青年部副主任张维源。 各位好，大家好。 稍后还有台湾智库咨询委员张国成会加入国际情势的讨论。我们先来看的是张善政涉嫌贿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张善政他去呛蔡英文总统说，好啊，你干不干，你现在就来抓我。佛系的张善政现在是不是改走韩国瑜的路线了？我们一起来看。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张善政涉嫌贿选呢？我们要从这个部分来开始看起齁。你可以看到照片当中齁，有一个活动是9月25号跟重阳节有关的这个敬老的活动。那张善政手上拿的是什么？是昂包嘛，有大包有小包齁。这里面呢他有讲到说，我们这一个活动齁，这个美丽人生发展协会啊，是国民党的桃园议员苏翠玲他所创办的齁。那他里面呢讲说，我们现场的摸彩齁，几乎是人人有奖啦齁，然后逐一发现说红包给中奖的人呢，里面有包括有电视啦齁，然后有卡达车，有小家电，那有10个1000块，20个500块，30个200块的现金红包。那这个场合上面呢发生什么事情齁，不只是人人有奖，还有人画动算齁，还有人喊当选。那张善政他不是有回应吗？他说我是有在现场颁奖没有错啦，啊，不过那奖金也不是我提供的，到目前为止，那是不是有其他的证据发现啊？你没有捐奖金没有错，可是奖品你有作文呢？来，晃哥， 这个事情很有趣哦。张善政今天那个呛虾，让我想到那个周星驰有部电影叫《威龙闯天关》哈，他在开庭的时候，然后那个律师说：“你打我啊，你打我啊”，然后就真的就被打了哈，然后打完之后还说：“我没有看过这么奇怪的要求。张善政不要急，你如果真的有犯法一定会抓你啊，但是不是现在抓，毕竟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这件事情非常有趣，就是说他是当天与会的人爆料的，所以他讲的巨细靡遗，而且他那个苏翠玲那边自己讲，他说当天有录音录影，太好了，桃园地检署检察官证据帮你准备好了。你在现场有喊动算，算不算选举活动？我举一个判例就好，记不记得2020年总统选前，当时有台商在湖南 办了一个场。 放宽拘留门槛，世界各国。 韩国瑜没有去现场哦，但是那个参会里面呢，是喊有喊韩国瑜动算，然后呢，韩国瑜是用视讯的方式哦，然后呢说大家要回台湾投票，就后来那个案子是被判贿选成立，当然不是韩国瑜贿选， 对， 主办人贿选哦，所以如果你从这个判例来看的话，现场有喊动算，有喊一定支持张胜，够不构成贿选的要素？显然是要的哈、哦。第二个，现场有礼物，而且呢。我真的没有看过这么蠢的，也表示说他们其实，我觉得苏翠麟这个协会大概每次选举大概都这样干。就通常这种活动哈，你说要抽奖嘛，大概不会写提供者的名字啦，那不是提供呈堂证供吗？你今天一个斗大的脚踏车贴了一个斗大的张汉正，那你叫检察官不查都很难。现在这个案子目前比较麻烦的突破点， 黄哥，我们来看一下照片啊，你讲的话哈，我们来看这边呢，有人是拿着红包。比赞哈得奖了，当然开心嘛哈，就算是200块也不无小补啦哈。来看边边， 一台卡达车 加张善政 Uber 很清楚嘛哈。来，那整因为还有不同的镜头哈，一二三四五舞台嘛哈。那这边是张善政的有没有？苏翠麟的，那还有还有其他的协会啦哈，包括这一个协会，他也注文几台啦，这个。你说没有奖金，可是难道这个张善政也是别人给你抖内吗？ 这个脚踏车哈、哦，一台绝对超过30块嘛，对不对？不要讲30块台币，30块美金都超过，因为我曾经送过脚踏车给阿里山的偏乡哈、哦，这种脚踏车就是很普通，一台也要大概1000多块左右， 对啦， 大概也要1000多块左右了哈、哦。那你说好，上面贴着张善政，你说好，张善政，你当然可以讲说那不是我出钱的，那请问那是谁帮你出钱？哎，选举期间帮你出钱也构成贿选哦。 对啊， 别忘了我一开始举那个判例哦。帮你出钱也构成贿选，而且在法务部公布的贿选的条件里面，其实这个活动正好符合贿选的条件。好，今天很有趣的是说，现在检察官唯一要突破点就是说，要查清楚这个钱到底谁出的。就如果是苏翠麟跟张善政出了钱，那 bingo 100%叫贿选。那如果说他找了人头，比如说啊，这个是某某人帮我出的钱，他捐给我的。 可是晃哥，因为张善政今天有讲哈、哦，他说在这个现场当中，没花动算，哇，没花都控制啦。 不，花动算 那是高鸿安的学霸。 问题是，你为什么上这个卡打车顶头有你的名？那表示说这件事情跟你有关嘛？哈、哦，花动算就一定支持张善政，他本身就是选举活动，而且我想。这个选区的人大概都知道，这个协会虽然美其名叫做一个协会，但是问题是这个协会的理事长从创会到今年之前为止都叫苏翠麟，那现任的理事长是他的调和咖，那你觉得这个协会是谁的协会？其实就我从我的标准来看，他就是一个以协会的名义然后去养的，也不要讲养，说是去巩固的一些基层组织嘛，就他就是一个选举的组织嘛。好，今天最有趣的是，我觉得张善政的竞选团队今天真的人生解锁哦。他的竞选团队呢，包含这个桃园另外一位市议员的参选叫谢克阳哈、哦，拿了一张照片说郑运鹏你也送红包啊。 郑运鹏有吗？因为这个部分齁，我想说委员应该比较清楚说诶、欸、国民党现在的指控是跟郑运鹏有关的。那这一个部分你了解到是什么？ 我先讲一下张善政。老实讲，我们在选举的人其实对于这种摸彩齁，对于这种节庆的时候要提供摸彩品都很小心。 对。 就是像我现在正在选。其实也会有协会或地方的 人，当然，你邀请说，哎，我们现场有摸彩，你可不可以帮我们来做一个颁奖？ 对，然后我就会说不好意思啊，因为选举到了哈，然后怕贿选，其实自己没钱，没有开玩笑。但就是其实就不提供，因为老实讲，就是因为过去很多判例，都会有发生类似的这种说提供摸彩品，然后被这个。 你意思说像这样的场合不应该去啦，吼？ 没有，一定会去拜票。 对，但 要不要提供摸彩品？其实我觉得这团队要小心的部分，包含刚刚那个晃哥讲到脚踏车部分，其实蒋万安第一次选立委的时候也有类似的错误。好，那他最后的判决是说他无罪就没有贿选，因为好像就是的确不是他提供的这个脚踏车，但当时也是从他的手好把这个脚踏车送给了李明。那当然他李明是指不特定的人，所以那当时不构成贿选。那张善政今天的问题，他回到说今天有被拍到照，不管是红包不管是脚踏车，即便这东西不是他自己提供的，但问题是他的画面就出现在那边，所以导致呢今天检方在侦办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按照过去的判例啦，起诉的机会是真的很高的。我不是说张善政有罪，我是说这样子的样态 检察官起诉很高，但最后法官会去调查说，这个奖品到底是不是张善政提供了，还是苏翠的议员提供，还是谁提供的？到最后有可能是没有罪，但没有罪老实讲已经过了选举的这两个月了。那这样子的东西在现在这个地方桃园这样流窜，当然会有一定的伤害。好，那刚刚就讲到国民党，其实我们今天有提出这个，也发现其实郑运鹏跟郑文灿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中秋的这种联欢晚会，其实有提供类似的东西啊，包含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是这个桃园市桃园区不知道什么里啦，它也是这种中秋联欢晚会。那这边是市长郑文灿，我先称赞一下郑文灿，我没看过中秋联欢晚会一个市长到现场的。然后郑文灿他带着郑运鹏去抽这什么，这是这个东园的这个高级的这个 液晶 电视，电视啊，那电视也一样嘛，随便也一定超过30块，不管是台币或美金。所以类似的事情其实呢， 所以你现在印象就是说，国民党反而指控说，你看郑运鹏齁，他也要选举，然后他也有这个， 就包含这个第二个 那样的状况。 对，没有包含第二个红包。对，我的意思其实是指说，我相信啊，这样子一个抽奖摸彩的产品在桃园市里面，可能这地方文化其实是很近。 委员，你真的有搞清楚他们为什么丢出这个照片跟照片的来龙去脉吗？换哥，你的了解。 我刚刚讲的那个照片齁，其实是谢克阳丢出来的，他就一个照片，就郑运鹏拿了一个红包，一样也是颁奖给一个人。好，问题是那个照片后来，我觉得我为什么讲说张善政竞选团队成就解锁，就是因为你们一张照片得罪了全桃园的记者。你知道那是什么活动吗？那是九一记者节，桃园记者协会举办的一个活动，而且当天不是只有郑运鹏去，赖香伶也去了，张善政也去了，而且他们也都送了红包了，因为那个红包不是他们准备的，那是记者协会准备的红包，只是说你们都参选 了嘛，你们既然来了就代为颁奖， 对，代为颁奖， 而且里面是礼券， 对， 那你、所以变成是乌龙的东西，然后他们后来又提供了给委员，然后委员又在节目上，然后再一次的又被打脸了。 那至于委员讲的那个中秋的活动第一个中秋活动，因为郑文灿是市长，他没有要参选，而且第二，我们知道这种中秋活动，你说一般的礼，这个如果说奖品有到电视机的话，表示那不是单纯的中秋活动，因为中秋活动很多，中秋活动大概以礼或以一个社区为单位嘛，他不会送到电视机这么大的奖品啊，那应该是有其他活动，只是刚好合并中秋活动，那个情况算不算贿选？因为郑文灿第一个，郑文灿是市长，他并没有要参选；第二个，他郑运鹏是现任立法委员，虽然他也是候选人，没有错。郑文灿带着郑运鹏两个人一起去，那现场请问有没有喊动算，有没有喊说我一定支持郑运鹏？还有关键是那一天去的是不是当天所有的里民，就跟委员刚刚讲的那蒋万安的案例一样，因为我是以一个里为单位，但是张汉正这个活动完全不一样哦。你当天有没有其他候选人去？没有。 对，情节不一样 了。对， 我来补充一下，因为那个谢克阳齁，晃哥讲的那位老兄，他其实是谢龙介的 侄子。 那包括詹江春也是齁，嗲嗲嗲嗲，你还不是这个样子齁，用同样这一张照片去做文章，你说啊，郑运鹏他有上台来搬电视啊。那我们看齁，你说得罪记者嘛，这个张佩森呢，他就是桃园媒体记者协会的会长。那这个会长啊，他就说他要提告谁齁，包括张善政的发言人何元凯，还有詹江春以及谢克阳，你用我们这个在庆祝记者节的照片呢，他要求说你要道歉，要撤下照片，不然呢就要寻司法的方式来做解决。那为什么这么气？你看这张照片，这个是谁？赖香伶。 这是赖香伶啊。 赖香伶嘛齁。郑运鹏嘛， 对啊， 就这样， 张善政啊， 张善政嘛，他们其实都在，就是说这个不是他们提供的，可是这就有摆拍嘛，就说谢谢你帮我们代为颁奖，有这样的这么一回事，结果一个人会当安尼的哥到猜的哎，来将军， 其实这些场合我都有去哈，我讲过这个， 你也都有去哦， 我都有去，而且我觉得哈，国民党跟民进党最大的不同点在哪里？这个我讲感受最深刻了哈，就是国民党你办的一些场合造势晚会。我这类人绝对不要想接近，大概50公尺之外，俞北辰来了，背骨一拍就被赶走了，真的不骗了，就立刻被赶走了。 夸张， 真的真的，我不是夸张，真的是这样。那可是民进党或是其他无党籍的办的活动，我会被邀约，我也会去，我不会上台嘛，那是人家的场子，我干嘛上台？我可以在下面跟选民握手，聊聊天。那么像摸彩这种事情哈，我讲摸彩有两种状况，第一个是我自己提供的东西，我自己摸彩，我送给你。那即使不是一人一份，这个在选举上只要你有参选， 这就已经构成了贿选。嗯，这是对价关系。嗯，因为我是什么咖？我是候选人，我候选人提供的奖品给你民众来抽来摸彩，难道我是佛心来了吗？还是我今天很开心？那你是十年来每年都提供，还是一百年来你家族就一直提供这个奖品？不是啊，是因为你今年参选才提供的，这就已经造成了贿选，已经构成了。那如果说今天这一个状况哈，张善政是三十年来如一日，或是这个协会成立九年来都有提供，那还有的凹哦，那你是今年才出现，那你说没有，我没有出钱，我真的没有出钱，那为什么后面的三台都是什么美丽人生协会？ 对， 那前面的两台是议员跟你的名字，那你到了现场，你要不要跟他讲，哎，这母烫啊，我没有出钱，拿掉，拿掉，这样不好，你有没有指示？你有没有讲？那我讲，其实这就是检察官要查的地方。第一个，你知不知道？你到了现场之后，你知不知道又有用你的名字的名义自赠一辆脚踏车？如果你不知道，那你这个奖你连抽都不能抽，就是没有，这不是我的，我是代抽。然后抽完之后，这个事情讲得清清楚，不是我的，你就可以撇开关系。如果你当时到了现场，你知道有这件事情，脚踏车上贴了张善政，他摆在哪里？摆在讲台上，哎，那。请问你候选人到了现场去，你会不会看到？哎，我什么时候送了一部脚踏车啊？你会不会问？像我就会问哦。我到现场去，我昨天晚上我都没有送任何东西，我都没有送任何，因为我知道，很多人跟我讲说，哎，你不要送，因为你第一个你不是现任的议员，你也不是部队的长官，你有什么名义去送这个东西？所以我都没有送，我就是到现场去跟大家打个招呼。那可是呢，当你发现上面如果我没有提供物品，可是上面却贴了个余北辰，我一定会讲，哎，那不是我送的。我说，请你把它换掉，那不是我送的。那张善政有没有去讲？我觉得这是检察官要查的地方。那么这场场合，是一个美丽人生的一个协会，乐活协会，九年都有办。可是这场场合，刚才跟晃兄讲，晃哥讲的一样啊，这里面就他两个候选人，就他两个候选人，可能里面还掺杂了部分的里长候选人，但是绝对不会有同区跟他拼议员的候选人，绝对进不去。那这场是什么？这场是什么？ 怎么可能给别区的去？就是说同区的别的议员， 不可能嘛？ 因为创会的就是苏翠玲啊， 不可能嘛？ 对吗？ 对，这个已经非常明白了，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活动？我想不用我讲，大家都明白。所以为什么会被人家检举？你里面这么多的会员，有没有人心中觉得，哎，为什么你不请别的议员啊？为什么你不请其他的议员？为什么就只有你自己？他会有怨怼，所以才会爆出去。而且大家要注意到一件事，当我们开始登记变成参选人之后，其实检调都已经开始了。我们都有拜访过，我们说，哎，这段时间你可能要注意到什么？其实检调都有拜访过，都有讲得清清楚楚。你不会说你不知道，因为都有跟你讲过。这段时间，我在2018年曾经遇到一件事，一个选民很用心，也很支持他自己家种的白菜，你知道吗？他把它采收下来，那一把白菜在市场大概怎么扣了？大概15块，他就在门口，他也没有穿竞选背心哦，就直接说，哎，支持啊，支持就送。那支持谁也不知道，里面三个候选人啊，他就三个都送。那最后是有一个候选人比较鸡婆，就站在他旁边帮他一起发。然后就有某个这个选民齁，他就说，哎，可不可以给我三把？ 哦，安内的敲鬼 四十五块， 超过三十， 就被约谈， 这样就有事了， 就被约谈，然后当然最后经过了厘清是没有对价关系的，没有事，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认为说，哦，这是不是什么这个政治的手腕介入选举，是不是这个白色恐怖或者不是不是，这是检调该做的事，这也是民众他检举的义务，不只是张善政跟苏翠玲，所有的参选人都接受检验，这是叫干净而且廉政的选举吗？所以我觉得如果遇到状况，现在张善政先生遇到这个状况，你千万不要用政治的方式给打回去，那么来抓我啊，来抓我啊，千万不要这样子，很明白，就跟我刚才讲的，你把你当时所有进入会场的状况，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是用你的名义捐赠的，然后呢你有没有提出说不要这样做，然后呢全场你有没有，他已经没有穿竞选背心了，表示他有避嫌，否则他进去一定穿着竞选背心嘛，他的竞选背心脱掉了，所以这一切的解套方式不能用政治的方式，用政治的方式呛回去，你应该要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讲清楚，因为这件事情如果你不用清楚的方式讲清楚，等到审理完毕，选举完毕了，那如果真的有事，你选上了也会有事哦。 会啊，我补充一下哈，现在已经小心到什么程度？就是有候选人难免会办募款参会，募款参会要卖参券。 对， 检察官有时候都会查说你，他会到现场去看哦，谁没有参券就进场哦。 你第二天你那候选人就倒霉了，嗯，因为这是契约。 对， 所以像我们有时候是有些候选人他募款参会，他会邀请我们去担任贵宾，去帮他演讲一下，他都会给我们参券嘞，就他都要准备参券给我们，或者说我们自己要去买。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这个其实都要很小心，而且你知道贿选构成要件是什么？契约对价嘛。嗯，你现场喊张善政动算一定支持叫契约，那有没有对价？有啊，有对价啊，嗯，脚踏车或是说这个200块的，嘿，哦，这个礼券，现金，这个通通都叫对价，所以我觉得张汉正这个，你不要用呛虾的方式说，哦，你来抓我，应该好好的赶快把这件事情说明清楚，因为我跟你讲，这件事情从现在开始会一直烧，嗯，烧到选举前，烧到投票日，那我就看你怎么去解释嘛。 好，张善政现在陷入这个贿选的疑云齁，来龙去脉我们要透过报道来了解，我们来听听看他今天怎么解释。 张善政手拿好几包装有现金的红包，台上好几位等着领奖的中奖者，这是9月25号举办的重阳敬老摸彩活动，张善政受邀参加，但因为这般红包场面被曝涉嫌贿选。 不是我提供奖金，不是我办的活动，我是贵宾在台上颁发这个奖项，这个是非常非常正常的。 是不是喊适合喊动算这个活动？ 下面的朋友喊动算是发自于他们内心，我非常感激，但是我没有办法去约束他们。民进党，你们这是打压，无所不用其极。蔡英文，你要来抓我，现在就来抓我。我这次的选举绝对奋战到底，绝对不会屈服。 这是一个常态性的活动，因为它已经连续举办了第9年。所以我们欢迎大家一起来检视， 因为贿选的样态有非常多种哦。那其实地检署他们也后来也发现说，诶，有几种可能的样态，所以已经列入在法条当中有几样嘛，哦，比方说诶，假借什么节庆的名义来办活动发放奖品奖金啊，或者是假借摸彩，哦，或者是什么有奖征答这样的名义提供奖品，这都是一直骂五花新鬼的贿选的样态，所以当然是要好好的去了解清楚嘛，齁。那包括什么？包括蓝营就在讲啊，齁，欸，针对性的，我张善政是不是因为民调高，诉你们就冲着我来啊？拍谁哦？跟你讲，这个是郑运鹏齁，他有一个活动被检举说造势晚会为什么有补助游览车，也一样。要分案调查，先确认他的状况究竟是如何。但是侨会委员是这样齁，因为张善政今天就讲啊，活动啊不是我办的啊，奖金又不是我提供的，可是他忘记啊，这是下列苗卡达恰是下列苗，他说民进党不断抹黑蔡英文，你要来抓我的话现在就来抓，你敢不敢？那你怎么看？ 首先我觉得这个张善政是大概就只有这一招啊，降龙十八掌就只有这第一次。你看他那个论文被人家说抄袭的时候，他是不是第一时间也不解释，然后一样就是说国家机器动起来，这是国家机器在整我啊。但现在又是这样啊，这可是那个时候那一题是真的很难讲，因为他3800多字里面只写了70字，所以我看他是很难解释啦，嗯。可是这一条明明他就可以好好的来解释啊，如果这个东西真的就不是他提供的，那你就出来解释，在第一时间解释，好好解释，也许你就脱身了啊，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后来我在想说，也许他是在发挥母鸡的大爱啦，因为他如果自己脱身了，那个苏翠玲可能就倒了。所以，对啊，因为如果不是他的话，那一定就是苏翠玲提供的啦。苏翠玲好心把张善政拿上去，放上去这个名字啊。所以，我想他现在可能很为难，到底要自己扛下来，还是要让那个苏翠玲苏议员扛下来？因为这个事情其实刚刚几位来宾都已经讲得非常清楚，这正是我们选举人在选举那一年避之唯恐不及的场合啊。老实说，像贵啊，我们真的在选举年的时候，如果人家叫我们上台就算是代班红包，其实我们都会怕，欸，嗯，我们真的都会怕，因为万一谁给你照一张相片，嗯，那真的是 回北利亚， 回北利亚 讲不 清。今天哦，今天真的是国民党真的踢到铁板，你哪一场不好，你去讲那个记者联谊会的通通都是报道的记者，这实在是你真的是捅到马蜂窝，这实在是有够笨的。 生活是一道数学题，就像加法，我们投身参与；就像减法，探索自我；就像乘法，加倍考验；就像除法，我们相互包容。组合无限，看似重复的模式，其实是一种独特。 因为你能为自己选择。心之所向，决定未来模样。转动台湾，选择是一种幸福。三立新闻。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28号前往日本横须贺港，并在霍华德号驱逐舰甲板上向美国海军发表演说，台海局势越为焦点。 The United States believes that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Taiwan Strait is an essential feature of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Taiwan's self-defense. 贺锦丽频频提及台湾与台海稳定，重申谴责中国挑衅行为，强调将在国际法允许范围中持续在台海无所畏惧的航行与飞行。贺锦丽随后前往南韩非军事区视察，稳固美韩安全承诺，同时抨击北韩独裁政权及核威胁。 Our shared goal,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is a complete denuclearizat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不料贺锦丽前脚才刚飞离南韩，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再度试射飞弹，挑衅意味十足。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朝鲜29号向东部海域发射2枚短程弹道导弹，是5天内第3次试射导弹。 北韩从25号开始，一周内连续3次发射飞弹，外界分析很有可能就是冲着美韩两国时隔5年在日本海举行的大规模联合军演而来。而北韩不断试射回呛，也引发日方强烈不满。 挑発を一方的にエスカレートさせるようなこうした立て続けの発射も含め、一連の北朝鮮の行動は我が国地域及び国際社会の平和と安全を脅かすものであり、断じて容認できません。 贺锦丽此次出访日韩两国，牵动东北亚敏感神经，也再度凸显台海稳定以越为印太安全核心。三立新闻谢廷豪报道。 英国伊丽莎白女王2世月初与世长辞，苏格兰国家档案馆最近公布了女王的死亡证明，记录了确切驾崩时间和死因。 Shows that she died on September 8th at 3:10 p.m. at Balmoral Castle in Scotland. Queen Elizabeth's death certificate cites old age as the cause of death. 文件载明英国女王是寿终正寝。仔细看，死亡证明上签署人是安妮公主。从登录的死亡时间来看，女王过世时只有查尔斯3世国王以及安妮公主在侧，其他王室成员则在路途中无缘见到女王最后一面。 We watched the whole of the events over the 10 days or so on television, and we were unable to get up and queue personally because we're elderly. And we wanted to come here to see what it was like. 原本对外关闭的温莎堡最近也重新开放，不少民众排队进场，前往女王安息之地致意。随着国王查尔斯3世继位，英国历史也迎来新篇章。 Coinage, the way the monarch faces should alternate by reign. That's a very long tradition that goes all the way back to Charles II. This coin. 这是法务部对贿选犯刑的例举，因为样态实在太多了，所以现在已经统整出几十种的案例里面。其实今天在一个苏翠玲创办的协会，那么里面是会员哦，里面来的是会员，所以是特定人嘛。那在特定人里面，你高喊动算，你为什么会喊动算？啊，这咱种选举人，拢讲就知嘛，一定是咱给张善政动算，好唔好？张善政动算一定是这样，那这算不算契约？一定是契约，你就是叫他有特定的行为啊，所以特定的行为，而且是特定的人，而且是有投票权的人，有投票权的人，特定的行为，然后有这个对价，而且是超过30元。这每一项都完全符合啊。好，那你说哎呦法律怎么这么严苛啊，这个其实也有不同的案例啊。我们就拿刚刚蒋万安的案例来讲好了，因为蒋万安也是脚踏车。那么蒋万安为什么最后可以脱身，就是刚刚将军讲的嘛。第一，他不是这种协会，他是李明的活动，所以李明是来来去去耶。我当然不知道我这台脚踏车会放到哪里去，所以蒋万安还可以辩解嘛。那所以到最后的时候，他就符合了 后面有一些情有可原的状况。蒋万安呢，就是符合了这边说，哎，在造势活动上哈，如果是跟节庆啊等等，让民众这个是符合一般生活常规的，生活上面可以接受的，那么这个可以逃，这个可以不算在贿选的方式里面。所以蒋万安的案例跟今天的是完全不一样，差别就是有没有特定的人士。那么如果是郑运鹏的，这更是不伦不类，因为郑运鹏的这一条更清楚，这个是在不列为贿选的样态里面的第五项，很清楚的说，如果是接送，单纯的接送这些民众到造势会场的交通工具的补助，这个就清清楚楚在这里面。所以我是觉得张善政有几个问题啦。第一个是他搞不清楚法律的规定，把自己陷于危险之中。第二个，他在有这样的状态之后，他依旧不认错，一样是用国家机器这个来打模糊仗，打乌贼仗。我觉得这个不管是事前或事后的态度都非常不可取。所以就回到我一向主张的，我们今天是在选一个首长，你要选的这个人是未来要帮你处理你的宪政大政的人，那么你就是在看他竞选过程中的态度。所以如果事前事后的态度都不足取的话，那他凭什么有资格来担任你的父母官，担任你的首长？所以我想今天张善政这个是又大大的扣分。 我先让委员来回应，再让宇韶老师来表达，就是说你现在不是自己的事情公和清澈啊，等到他的警算总部就是去想说，哦，你看看郑运鹏也有，郑运鹏也有，这是那个策略吗？而且还最后还搞乌龙，还被打脸，汽车协会气炸了。 没有，当然第一个时间张善政他其实是有把自己这个内容讲清楚，包含奖品财品，然后跟协会。 没有，因为他说奖金不是我提供的，可是我们看到有那个奖品嘛，他也没讲说会卡达其他什么人的啊。 我相信脚踏车绝对不是他提供，为什么？因为老实讲哈，你一个选举的时候， 现在变成你相信哦， 不是 他的解释，我的意思是说，他必须要自己亲口去好好的解释。 他其实包含那个所谓送的那个红包哈，就是选民拿到红包或者协会的人拿到红包，以及脚踏车贴的名字哈，到底是不是每一项清清楚，他应该出来讲清楚哈，这是他基本要去辩解的事情。但是包含那个记者协会，因为其实我刚刚提的不是记者协会案例，我提的是一般中秋联欢晚会啦。那其实当然大家有时候礼办跟你办公室办的跟这种协会可能有些不一样，但我也必须说啊，国民党在这个时候提出了这样子郑运鹏跟郑文灿这样的例子，我其实个人觉得，你知道国民党的反应算快啊， 反应算快哦， 没有啦，因为其实是相同样态，其实民众可以理解啦，就是说在这样子的协会里面或在这样活动里面办抽奖，其实蓝绿都会有类似的情况发生啊。那今天张善政是被举出来的，那他面对这种检调的这样子调查，他当然有义务去讲清楚嘛。那包含我刚刚也讲到，检调调查完之后，绝对一定是选完的嘛，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当然他第一个说是可能。不管是民进党或国家机械打压，以及他自己要跟他自己的选民讲清楚说这个问题到底有没有违法，包含符不符合所谓这个检察调查局的这种选举贿选的样态，他也可以出来解释啊，说哦，我其实不符合怎么样，讲清楚嘛，让大家先公断，因为这个评断是现在， 因为我们在评断这个事情，包括记者协会出来澄清解释，但是委员还觉得说，哦，你看我们国民党哦，反应可快了，是一个高招啊，吼，这样态你看就是一样的，蓝宇韶老师。 反应快基本上啦是应该的，但是内容不能是乌龙啊或是指鹿为马，否则这跟那个高雄的那个韩粉白乔英啊也说，哎，那个你说那个陈其仲开记者会说张善政抄袭，我就那欧龙谁都直接说呢，你这个陈其仲也是抄袭，请问他反应够快了吧？但是为什么这几天白乔英不敢再讲？因为他知道自己心虚，根本就是恶意爆料嘛。我先说了，刚才委员所说的反应快有三个东西不太一样，因为两场活动的性质不同嘛。第一个，记者协会办的那根本没有政治性，为什么？你在那不是造势场啊，如果真的候选人到现场有人喊动算的话，我跟你讲你会被现场队制止，而且我会白眼说，你不要这个样子好不好，这又不是造势场，因为我参加过类似的活动嘛，它是开放的性质。第二个是呢，它没有针对性跟契约性，因为它的对象是封闭的，也就是记者协会的成员嘛。谁说记者协会一定在桃园的这些记者，就算特派是真的住在桃园，而且必然是选民。第三个，它没有排他性啊。刚才贵雅秀出那个照片，简单来讲， 每个候选人都有参加， 而且他们也有邀请郑宝清哦。可是郑宝清没出席，那是郑宝清自己 没叫弃权嘛？你想要选举来这边广结善缘，或是经营好跟媒体的关系，赖香伶也有，张善政也有，郑运鹏也有，所以呢，这是个开放的嘛。但是呢，刚才那一场就不一样嘛，什么意思？政治性十足。更有趣的地方，我跟乔委员刚才聊，哎啊，张善政的回应方式蛮有趣的。啊，他们要喊动算，我也没办法约束。这个说法就跟，他们自己媒体要叫我学霸，我也没有办法约束啊。张善政怎么跟高鸿安处理的方式都一样呢？那个重阳节的这个是造势场，有人喊动算，有人穿背心，而且呢，排他性嘛，你那一场是有邀请其他候选人来参加吗？没有嘛。那下面的基本上动员来的，是不是都是国民党支持者嘛？所以这两者之间呢，比较就很容易啊，就是有人要建立欣喜。我说不是委员啊，委员至少哦，简单说这个反应蛮快的。但你不能是乌龙吗？ 好，我们再来看的是民众党的新竹市长的候选人高鸿安，他被人家检举说哦，伊姆那是学霸，好，现在是学霸变路霸。什么路霸呢？因为他的竞选服务处的前面齁有一个看板，那一个看板呢，他是用水泥齁固定在那边，占用到了机车格的位置。另外一个争议是啊，红卫兵霸凌打压新竹妈妈。 军队手拿着枪在投票民众前后站岗，逼着占领的乌克兰地区民众公投同意加入俄罗斯。 Никого не интересует твое мнение. Просто ты должен поставить эту птичку. Возможно, тебе поставят даже за... 而今枪口下的骗局公投正让普丁收割。俄罗斯官方预定在台湾时间30号晚间8点，在大克林姆林宫举行新领土入俄条约签署仪式，正式吞并已经占领的乌东地区。但总统普丁加速并吞流程，一早就签署了两份文件。 Знаем и то, что на Западе прорабатывается сценарий разжигания новых. 普丁签署的文件是承认赫尔松和扎波罗热为独立领土，加上今年2月普丁已经签过文件承认乌东顿内茨克和卢甘斯克独立建国，在稍晚仪式上普丁就能够以尊重这四个独立地区人民的公投意愿，把四个占领区纳入俄罗斯。 Давайте поздравим наших братьев всех, кто принимал участие. 俄罗斯官宣吞并的是独立国家，而非侵吞乌克兰领土。莫斯科红场也已经搭好舞台，竖起标语，宣称这四州就是俄罗斯的一部分，并准备举办庆祝音乐会。 United States will never recognize Russia's claims. The so-called referendum was a sham. 美国、联合国等群起谴责，尤其目前俄军并没有完全控制这四大地区。虽然卢甘斯克大部分被占领，但顿内兹克只有60%落入俄军手中，而扎波罗热和赫尔松仍在激战。 Народы Кавказа, все народы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России, вы не должны погибать в Украине.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赶忙在俄罗斯举行并吞仪式前，透过影片向俄罗斯人喊话，呼吁起身对抗政府，但却传出俄罗斯人抗议的下场就是被警方逮捕，甚至性侵虐待，让当地民众人心惶惶。三新闻姚慧珍报道。 台北选情撒哈都，陈时中被说人设错乱， 我要做一个有感觉跟市民有感情的一个市长。 蒋万安被质疑不姓蒋， 不属于的标签你要怎么贴，贴不上来。 黄珊珊被说是柯文哲代言人， 他觉得我可以做得好，他看到了我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 三立独家贴身采访，带你从日常出发，看见所有细节，揭露选将的哲学和故事，解构选将人生。特别报道，锁定三立新闻。 教育绝对不是只是口号，国际创新以及改善教育环境及师资培训。 谈话教育要创新，继陈时中、黄珊珊之后，蒋万安这回终于提出自己的教育政见。 我将成立 STEAM 及新科技发展办公室，逐步实施5岁幼儿纳入义务教育。 蒋万安强调，若当选市长，要强化新科技学习，推动5岁小朋友纳入义务教育，营养午餐和校舍改建也通通要顾到。尽管蒋万安这一头端出政策牛肉，另一头却被批评蹭热度。 前一天蒋万安脸书贴出和篮球战将戴维斯合照，喊出 Q 就是本土，抢搭洋将争议话题，但却被陈时中阵营发言人庄瑞雄直接打脸。庄瑞雄脸书秀出过去自己在立法院替规划球员开记者会争取权益的照片，质疑蒋万安立委期间从未关心，到了选举才来蹭热度。 在整个外籍球员的一个规划，我在立法院里面没有看过蒋万安委员有过任何的一个努力，选举到了才去这样蹭声量，是很大的一个不尊重。 然后呢，有人真的是受不了哈，他说你打压一个新竹妈妈，其实还有千千万万个新竹妈妈。高虹安的回应非常的冷血，我们一起来看。 新竹忠孝路上一排机车停车格中站了一个超大招牌，底部用水泥牢牢固定，上面大大写着民众党。原来这里是民众党新竹市长候选人高虹安的竞选服务处，而这种水泥加强固定的牌子更直接占据了一格停车位。 这部分的话，房东表示他们会进来去了解一下，因为毕竟这个楼梯外的这个好像30公分是属于私有的土地，所以他们会去处理说，这个招牌到底是不是有挡到。 而高虹安另一个争议，新竹妈妈事件也还在烧，在网络上更掀起一波声援潮。#我们都是新竹妈妈，网络上声援数量还在上升。发起人皮金儿就是要杜绝网络霸凌，捍卫言论自由。 我们支持这个言论自由，不代表我们就是民进党的侧翼或者是他的打手。我们说出真相，只是因为我们不想要，不想要去沉默。 新竹妈妈说有很多人声援，你怎么看这一节？新竹妈妈， 对，我昨天有回过了，对，谢谢哦，谢谢。 好，高虹安今天呢，他针对一个部分哦，他 keep up 了，他讲说哦，你们哦，民进党的这个新竹党部怎么可以这样做哦？怎么可以把《镜周刊》的内容当作是假报？这个叫抹黑，这个叫做黑函。我们来看哦，是长这样。在这个 PTT 网络上哦，也有人丢上去在讨论。那因为《镜周刊》它还有纸本嘛，对不对？ 有啊。 那他把他的纸本其中的六页跟高虹安相关的哈，就夹在这个《人间福报》里面。他也不是说最后高虹安的回应就没有丢哦，他其实整个完整的报道哈都上去，那包括高虹安是怎么样的回应。这种东西啊，因为晃哥其实你写的新闻嘛非常的多哈，我先给你请稿。当你在报道的时候，你有查证过这些相关的东西，那最后高虹安认为说，这个叫做黑函，他们还要特别去做检举。嗯，这种东西不能夹报吗？他夹报有什么样的法律的要求？ 当然可以啊。什么叫黑函？黑函的定义是没有署名嘛。那这个东西，第一个，它是《镜周刊》公开发行的报道，它有纸本有电子本。第二个，这个是民进党的新竹市党部哈、 印制的，他也很跟你讲，对我就是我印的， 他有署名， 他弄在这边。 再来是。这六页是他们去跟《镜周刊》另外买的授权呢，因为《镜周刊》不会印那么多，你也不可能买一本杂志裁这六页下来嘛。他是跟《镜周刊》谈授权，说：“我们要跟你买这六页要多少钱哈？那你授权给我，那我们自己来印。”而且他并没有掐头去尾，也没有剪接，他就是完整的那个 cover story 封面故事六页放在那边。这个怎么会叫做黑函呢？黑函是第一个没有署名，第二个他报道的非事实。好，高永安，你如果觉得《镜周刊》报道不是事实，你可以提告啊，而且事实上他也提告啦、那最后就是由法院来判断说这个报道到底是不是事实嘛。但是你说你用黑函这件事情来去抹黑这种事情，我觉得这个说不过去啦，因为它就是一个媒体的报道，它也不是说来自于什么内容农场的报道、它是一个在台湾公开发行的媒体的报道。那你如果你可以不喜欢，你也可以澄清，问题是高虹安到现在为止，你有把事情说清楚吗？你撸共我听了撸不撒撒。 来，委员再做补充。 其实刚刚看到高虹安的画面呢，我倒是觉得，这比较像我在立法院认识的高虹安因为高虹安的串起，其实就是因为他打着一个理性的形象，然后口条很清楚嘛。可是你仔细看他刚刚的那一段谈话，就是在回应有没有路霸的这个部分。其实大家如果认真再回想一下，你刚刚到底听到了什么？其实没有答案 就房东 对， 其实没有答案 给别人、 他说第一个他是说这个是房东会来了解 对，然后房东什么说这个是私有地 对，然后他讲了一堆法条说加杂杂了很多法条说、这个其实是30公分以内啊是私有地啊等等等等，然后最后说我们会再去了解这个有没有侵害到大家的危害到大家的路权， 所以他有没有说没有啊？没有，他没有说任何东西，他有没有态度？有没有要道歉？其实完全没有。而这件事情其实根本就是非常清楚的状况，他就是一个违建物站在你的人行道上面，就这么简单，就这么清楚。大家明明就已经眼睛看到了，照片也拍到了，到底还要讲什么呢？这个我们就不太理解啊。所以从论文的事件一直到后来这个学霸的部分，你会发现他其实是在玩一种语言的修辞学啊，就是真的，就是你看我那时候就觉得奇怪，大家选到现在齁，怎么会变成是一种大家在语言上面文字上面打转呢？其实你如果来看当时高安在讲说诶，我北女台大毕业，师大也是榜首，哪像那个中华大学夜间部毕业要去洗学历。说实在，你前后文看下来以后，其实正常的人，一般的人，我们在平常在对话的状况，你都可以很清楚的听到这个高低之分，高下之分，可是就硬是可以在后来的澄清当中把他的结论变成是，我是只有讲中华大学夜间部，我在讲的是林志坚，不是其他。所以整个风向会被他的相信他的信众得到一些资讯可以去辩驳，这个就产生了红卫兵有东西可以讲。那我觉得其实这天路霸的这个其实也是一样，所以其实他现在反而是回到正常哦，大家要小心哦，他开始运用他长期累积的这个理性的形象，不再哭，但是在这里好像讲了很多东西，让你觉得他继续很精准，用这个形象来影响这个新竹市的高知识的选民。可是事实上，你看他对红卫兵，他对这个新竹妈妈的部分，其实他完全都没有讲，凡是指涉到他的，他一件都没有讲清楚。我觉得这也不是候选人应该有的态度。 哎，委员，你真的是神解，因为他解释完之后，你还是觉得会蛮模糊的，包括那个夹报黑函的部分啊，不是黑函，可是他说什么？他说哈，这就是抹黑的黑函，绿营就是不抹黑不会选，他还不排除要提告。哈喽，你已经告过《镜周刊》了，你现在连假报都还要告，是不是感到几个秋端啦齁，会有这种感觉啦。那因为有关于这个路霸的事情齁，是英帝大帝他，我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常住在新竹欸，因为他好像 爬爬照吧 全台跑透透，是不是？来，将军，他就讲说他去新竹的秘境齁去探访，然后发现说欸，我以为是学霸，原来是路霸齁。那你去看他这边齁，真的就是机车停车格，那但是在车格当中齁，加起用水泥哦、水泥去弄的齁一个、他们就把它弄成民众党的看板，因为这个是民众党的服务处嘛齁，新竹市党部啦齁、那新竹市党部立这个东西，刚刚高虹安的解释是说啊，房东会了解啊，变成我今嘛是新竹市党部民众党，没有我民众党的角色哦，那个是房东的事情，跟我没关系哦。 这完全不合理哈、我觉得很多危机解除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讲说，如果说高环遇到这种状况，用直球对决，我觉得还不错。可是他踩的是火车对撞，火车对撞跟直球对决不一样哦。直球对决是说我有个打击手，我很会打击，然后我也不投变化球了，我就用速度跟你来拼输赢。这叫直球对决，火车对撞不是诶、火车对撞是会出事的、火车对撞是说南下的火车走这条轨道，我北上我也走这条轨道，看谁先闪，火车是不能闪的，你知道吗？它是一定会对撞的，所以它不是踩直球对决，直球对决佩服，但火车对撞为什么说是火车对撞呢？今天你遇到这个路霸，他第一个你要了解他到底是不是路霸，第一个土地是不是你的，第二个他会不会影响到老百姓的交通，如果不会影响老百姓交通，那怎么大家会有这么大的反感呢？那我们的做法是怎么样？赶快拆弹嘛！你发现你在你的大门口有一个危险物品，这个路霸会影响你的选举，二话不说跟这个房东讲，哎，我把它锯掉、我把它锯掉，房东会说，哎，不行锯哦，你锯叫我赔，好赔你嘛，多少钱就锯掉啊！我跟你讲，最简单，高环就把它锯掉，请你干干净净还给这个使用车位的人。多一个车位或多两个车位100分嘛，可是他偏偏不用这种方式，为什么？这样子做就示弱啦，这样子就退缩啦，所以你要讲我对不对，我就跟你火车对撞，看谁先说，看谁先转弯，谁就输，谁这不是诶、这不是个从政者诶、这真的不是一个从政者，不是我们认识的高虹安，是一个理性而且富有感性，我可以为了人民，我可以牺牲自己所有的利益，你连一个路霸都不愿意牺牲了，然后你说你以后会为新竹市的人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人家会相信吗？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说这些年轻的团队，这些帮高虹安辅选的人，你到底是要害高虹安， 还是要让高虹安在这一时可以能到得到这个媒体上的快活，可以得到媒体上那种坚韧不拔，我永远不怕绿营。你不怕绿营不重要，这是民之所欲啊，老百姓的权益啊，这跟绿营有什么关系？难道那一块牌子插那个地方那个位置是民进党在停的吗？还是真的这个新竹市沈慧宏他要去停的？不是嘛，那是住在附近的老百姓的车位，你也把它还给老百姓，不代表你跟谁低头，代表你更谦虚，代表你更适合当市长。那相反的，火车对撞那真的很危险。 讲到推啦，因为他推房东嘛，来还有另外一件事也是推，我们讲新竹妈妈，我们已经讲了好几天新竹妈妈她的事情，那你也知道说她其实只是在讲林智坚的政绩、我讲她的政绩，我正面表述我做错什么，我又没有去说你高虹安怎么样，但没想到引起这么多的这个红卫兵去跟她出征。那我们看这一个，这个叫做皮金儿，这一个人他其实是一个直播主啦，也小有名气、他讲说今天你不说话明天你就说不了话，我们都是新竹妈妈，她要声援新竹妈妈，她的言论自由不能够沉默。那可是这件事情我觉得最无奈高虹安怎么回应，他不是前两天他们竞选办公室讲说这搞不好是敌手阵营的自导自演，他后来的解释他在讲说我们的竞办我们没有参与，那你没有参与你也必须要有态度对不对、因为相关的都是跟你的支持者有关系的嘛，你的支持者去人家的地方捣蛋去骂人家去出征，他说不是我本人啊，跟我没关系，他又是这个样子。来晃哥， 我先讲路霸是高虹安，你还在说谎你把所有的责任推给房东，那个照片其实很清楚，你放民众党那个看板的地方它是一个机车停车格， 对， 新竹市政府会在私有地上画机车停车格吗？我跟你讲那块地就是公有地、那就是国有地，所以你可能还多加一条侵占国有地，虽然你侵占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侵占一天也叫侵占，所以不要再推给房东，那个事情很好处理。好，再来讲这个新竹妈妈的事情高虹安讲话真的都在玩文字游戏，我觉得他应该不是机械系博士，他应该是中文系博士、因为他真的很会玩文字游戏。他说跟我们的竞办没有关系，请问哪一个候选人如果真的要干这种暗黑的事情，哪一个候选人会蠢到叫竞办的工作人员说哎、我是高虹安的竞选总干事？不会嘛。那问题是这些人跟你民众党跟你高虹安有没有关系？我们之前节目中讲过尚书大人曾基林这个粉专、你去问潘俊麟问金牌麟嘛，那是谁的网军？就台湾民众党的网军嘛、那请问这跟民众党没有关系？有。好，现在被人家抓到证据了，你说跟你没有关系嘛？那请问这一张图是什么东西这是支持高虹安群组的一个对话截图，你看他这个他们的台词。 来晃哥，我们先看他的底啦、 对 底，因为他上面有对话对不 对？但是来我们看那个底， 你 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是不是有一个人形， 对， 那个人是谁啊？ 就是高虹安嘛，就是新竹市长支持高虹安 嘛所以这个就算不是你的竞办，但是他也是支持你的一个群组嘛。这里面一开始上面讲到说药师已经找到这个人了，这个药师指的当然就是民众党的粉啦那某药师啦，好，我们就不讲他名字了然后呢就有人说我知道他地址有照片了，我要公布那甚至上面这个有被码掉的其实是他已经有公布但是后来被码掉好，那请问这些人跟你有没有关系？高虹安你要不要出来说明一下这些人跟你有没有关系？他说他住哪里我还有照片我都知道那请问你们在肉搜这一个很平凡的一个新竹的妈妈，那请问她哪里得罪你了？我觉得那个新竹妈妈写给这个小杜医生杜承泽医师的有一句话讲的很好，他说我明明就没有，他们说你有，结果你就有。这是什么时代了？什么叫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你有讲话的自由，但是你也有不讲话的自由，而想不想讲话是你自己自由意志判断，这个叫言论自由。可是今天这位新竹妈妈刚刚桂雅讲得很好，她没有骂高虹安一句话，她也没有批评任何人，她只是说以她自己的经验，因为她一开始要讲说有人叫林智坚叫公务员监嘛，说她很会盖公务员，但是她自己的经验，她去公务员遛小孩的经验，她觉得新竹这几年公园真的盖得很好，不是说一块地种几棵树然后放几个溜滑梯铺点草皮就叫盖公园，他是有经过设计的，他只是讲他自己的经验而已，这样也不行，这样就被你们出征，然后被你们讲成是1450是民进党侧翼。好，现在被人家抓出来了，请问高虹安你要不要解释一下这个群组是怎么回事？这不会是沈慧宏的群组吧？ 可是焕哥，我觉得他可能会讲说，这个是要支持我的，这个群组上面要放我的照片，我有什么办法？ 照样照去啊！哎， 巧慧，你越来越了解高虹安了。 我们 就其实很简单的道理，这个所有的观众朋友，特别是新竹的市民哈，你一定知道这个群组就是支持高虹安的群组。我相信我们现在在看我们电视节目，搞不好也有人在这些群组里面，搞不好也有人在这个群组里面，所以。我觉得高虹安，你好歹你要有一个态度，什么态度？好，你说这些人我无法控制，我勉强可以接受，但是你有没有展现一个态度？你要不要出来讲一句话说，请大家不要去霸凌跟我们不同意见的人，请大家不要去霸凌不支持我们的人。沈慧虹讲得很好、啊、 他没有这样啊，因为今天去问他说，哎，新竹妈妈很多人去声援哦，那你要怎么看嘛？哈、嗯，他说谢谢，这昨天回答过了。 对啊，就是说。你今天怎么会是这种态度呢？你今天你是掌握话语权的，你是可以讲话的。你今天只要讲出这句话之后，可能事情的结果不一样。我觉得沈慧虹有一句话讲得最好，他说：“怎么一个要选新竹市长的人，会叫别人来欺负自己的市民？”嗯，这种市长，你以后怎么期待他会好好照顾市民的生活？食衣住行娱乐呢？所以我觉得高虹安这是态度问题。别忘了，2018年韩国瑜因韩粉而起，2020年韩国瑜因韩粉而垮。这些教训也不过才两年前，真的是因界不远了、啊。 嗯，好，还有一个哈、哦、是跟政治阴谋论有关系啦哈、哦，因为蓝白河哈、哦、最早一开始是出现在台北市，嗯，但是现在已经进化了哈、哦，发展到是蓝白河台北跟新竹市是不是可以这样子互相交换来做合作哈、哦？让委员先来表达哈、哦，我们看到传出来的是这样哈、哦，说国民党在新竹呢，按、啊、我们林根人哈、哦、也扶不起来啦哈、哦，然后党主席居然也在。他竞选总部成立的时候讲说，哎、欸，我们是挺高虹安哈，支持高虹安他所的这一些表现啊，那所以你们是不是放弃了？就传出来说，啊，国民党新竹放弃林根人，那要改支持高虹安，那我干嘛没事要放弃呢？当然要换点东西回来哈，要交换的是民众党在台北，那你们放弃黄珊珊，你来支持我们万安，那可不可以哈？我们来看各方怎么样来回应哈。高虹安讲说完全没听过蓝白合作的交换说，那其实我觉得哈，最气的应该是黄珊珊，嗯，没带没气，看拖到我家来，啊，想说成就你还要倒霉到我，好，所以黄珊珊讲说操作蓝绿很没有出息啦，这是要来做一个分化，那人民也厌倦到政治的操作。不是操作蓝绿啊，其实是蓝白啊，我不知道哈。好 ，anyway， 那蒋万说什么？哎，这个已经听到非常的腻了啦。那柯文哲讲说传闻哈，不是今天才传出来的，他也不想批评选举要靠自己争取选民，哦，又太没有出息了。沈慧虹说什么哈？只有对自己没有信心的候选人才会接受这样的一个利益的交换，新竹市民不是利益交换的筹码。那我请教委员啦哈，啊，到底是有影无影啊？这个思考盘算是什么？ 我觉得先说林根人好可怜哦，怎么一直被放这种留言？老实讲呢、啊，这所谓蓝白 合，他的可怜的源头其实是主席害的，是你们朱主席害的。 这个主席尊重了。我觉得这是这样子啊，今天他传出说什么新竹市放弃林根人，然后支持高虹安，换取台北市支持蒋万安，放弃黄珊珊。刚刚大家都讲到，看起来黄珊珊最生气，对不对？但老实讲，这样子一个留言出来，对国民党来说是最不利的。怎么说？新竹市本来就要去救林根人，之后要尽全台全力，然后去把他赶快补上去。那台北市呢？蒋万安目前的确是领先的、啊。那你说要换黄珊珊，这个黄珊珊把他换掉，然后去支持蒋万安，你觉得民众党的人会愿意吗？所以他会出现一个现象，就是说在新竹市的时候，蓝军支持者发现，哎、欸，有这个留言出现了啊，林根人现在看起来民调的确起不来了。那我们为了不要让沈慧虹当选，赶快去支持高虹安吧。这样子一个留言，这样子的逻辑，在这个风向里面，在新竹市会成立哦。回到台北市，民众党支持者听到说：“哎、欸，既然叫我们放弃黄珊珊，这一定是国民党啦，这一定是乱放的留言啦，更生气，我更坚定的支持黄珊珊。黄珊珊票不会到蒋万安身上，所以怎么看起来最不利的都是国民党。但我必须讲哈，高虹安在新竹市这样的蓝绿白三方的关系，其实我觉得国民党在这个时候，虽然我知道很多不管是我们的民嘴或者是我们的民意代表，看起来蛮支持高虹安的，都帮高虹安在打民进党、嗯。那当然，因为高虹安他背景，他其实。不会，大家都看高虹安不会等于那个柯文哲，他民众党的那种色彩没那么强，大家会觉得高虹安背后是郭台铭，所以这也导致说为什么国民党或蓝军支持者对高虹安相对比较能接受。但我也必须去跟奉劝一下国民党的人要去思考一件事情哦，今天在2022新竹市因为蓝绿白这三方之后发现白比较强之后，大家倾巢而出去支持这个白色的这个力量之后， 假设2024年呢，假设总统大选或未来的所有选举，只要民众党或白银这边放出一个比较强的人选，而当时国民党人选相对比较弱势的话，是不是蓝营选民要自己去操作弃保，自己去支持他认为比较强的？所以国民党在新竹市是有提出市长候选人的、哦、那个人叫林根仁哦。其实基本上维持国民党立场去帮他造势，帮他站台，帮他辩护，这都是我们国民党应该去做的事情。 对啊，国民党要加油啦， 啊、 要帮林根仁好好的加油啦，不要说哦放弃他，提早放弃卖安呢啦，吼、 啊， 这人爱有德义，你敢提名呢？来，余韶老师。 委员说的对了，林根仁真的蛮可怜的。为什么蛮可怜的呢？提名他的人现在要丢包他，提名他的人谁？朱立伦。可是呢，朱立伦是不是发自内心当初想要提名林根仁？ 哎，不是哦， 当然不是啊、嗯。你们自己新竹市议会做的民调就地合法，说一定要非我不可，然后呢，基本上让党中央没得选择。现在呢，声势不好，好像被边缘化丢包你刚好而已了。所以说呢，这是朱立伦的想法。更情何以堪在哪里？朱立伦的竞争对手叫做战斗蓝。这几天我们讨论嘛，赵少康做这样民调干什么呢？弃保林根仁嘛，投票给他，林根仁才 14.25%、欸、高鸿安 26.%、欸、投给林根仁基本上票浪费。与其呢这个让沈惠宏当选，不如呢投给高鸿安。啊，为什么要做这个民调？基本上就是要看啊，朱立伦难看嘛，人是你提名的，把人的失败都是外快的，我不要让民进党好过了，我更不想让你朱立伦好过。所以林根仁现阶段呢是权力斗争下的牺牲者，但是啊，林根仁是资深新竹市议员啊，基本上他没有反思的方法。有哦，宇韶老师啊独家揭秘哦，这一张是什么？现在大家都流行群组截图嘛， 嗯， 但焕哥拿出来是支持啊，高鸿安对不对？ 对， 这是呢大人哥的群组，虽然大人哥、 他叫阿仁好了，因为大人哥我们会觉得是 欠人的、啊、我们要原汁原味啊、支持大人哥的朋友注意了、大家不要被这两天民众党的假民调给骗了。高鸿安因为论文案民调已经下跌，大人哥稳扎稳打已经回升到误差范围内。大家要团结，蓝天必胜。下面呢就附了一个民调啊，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诶，这是啊林根仁阵营自己做的民调哦，虽然没有揭露啊，但是在群组之中呢被支持者拿来广传。里面的民调是什么？沈惠宏目前是 22.4, 林根仁目前是 20.7, 高鸿安目前是 23.2, 三个人的差距在误差范围内嘛。所以林根仁第一个自保方式直接呛那个什么战斗蓝跟赵少康，你那个民调该被修好，请相信啊，在店做民调。第二个什么朱立伦，你要给我丢包是不是？好啊，没关系啊，我找谁来帮我站台？我找侯友宜可以了吧？我找韩国瑜可以了吧？朱立伦一听啊，你不好没有讲习归欢境哦。是的，为什么你们之间啊的尔虞我诈，你们之间的权力斗争，基本上要把我丢包，要把我弃保。我也会反制你啊。朱立伦在2024年最大的对手除了战斗蓝之外还有谁？还有侯友宜啊，还有韩国瑜啊，我找大咖来帮我站台。这就是呢国民党啊在新竹选举之中的公斗。所以我跟大家讲，林根仁的可人的可怜哦，他自己要反省啊。各位想想看呢，国民党前新竹市长许明才去帮谁站台？帮高鸿安。 嗯， 过去呢新竹市议会的议长谢明进， 谢文进 站台，谢文进帮谁站台？帮高鸿安。为什么？这就留下另外一段伏笔，我为大家报告到这个地方是什么伏笔呢？哦，那个许明才会想啊，哎、欸，你每次啊都跟我初选啊，上次我输给林志坚1000多票啊，就是你林根仁害的啦，你根本没有权力辅选。行吧，我把那个新白的就快快乐啊，你要当新竹市长是不是门都没有？我宁可让呢高鸿安当选呢，我也不要让你林根仁当选。请问这个党真有趣耶、欸、民进党初选很激烈，但是呢人选出来大家全力相挺。国民党是什么？有自己啊登上卫冕者宝座，我自己做民调啊，是啊新竹最高的朱立伦被迫呢去提名他。然后呢其他人不服去支持其他党的这个候选人。这半是什么呢？诚如我所说的，哇，我们原来是把新竹这场选战呢当成2024年权力布局跟权力斗争的超前部署。哪个党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不就是刚才詹委员所说的林根人好可怜的国民党吗？ 因为高虹安最近齁他的民调啊，虽然说在争议当中，不过仿佛好像知名度也大增，所以呢他的民调是不降反升。但是我们来看齁 ,486 先生他有一个网络频道，那他有做实际的街访，高虹安的支持度如何？我们一起来看。 什么学校毕业不重要了，能力最重要了。 半夜都起来偷改他的论文，对不对？这个是太离谱了，博士呢？ 现在是学生听到，我觉得反倒就不会想投他了吧？就是光是这点，就是不要说他学历怎么样。现在的学生他们更重的是人之间嘛，就学历我觉得已经排到比较后面。 不要去比较了，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跟规划。 枫叶红了，阳光洒下，一阵微凉的风刚好吹来，听到树叶的磨。 不一定说学历高低就可以决定你以后一定怎么样。 不管你别你也好，哪一个学校，也不是只有他而已，那么多人，这有什么特殊的？像那个学校夜间部的学生，也没有得罪他什么，他都讲的为什么看不起夜间部的人？夜间部人成功的多的是啊，博士毕业不一定你会成功。没有，他今天在立法院当立法委员，他有什么特殊表现？没有吧。 高学历是因为他们家的 家庭环境很好，可以支持给他高的学历。出生就是不平等啊，他忘了他自己拥有的是什么。 不是学历高，做人处事就很厉害。 你说不等于高人品，人品好。对， 要有那个实力再拿那个文凭吧。 文凭哦，好像蛮重要的吧，但后面看个能力吧。 好，自己的能力最要紧。学历有什么用呢？学历又不能当饭吃，你有能力你表现出来嘛。 对，我觉得人好相处才是最重要的。一旦发现说你这个人不好相处，反倒高学历会成为一个缺点，就觉得说你高学历就拽嘛的那种感觉。 好，这一个街访的片段得出一个结论嘛，就是能力比学历重要。那选举是要非常勤快，对不对？来，将军，就是地方的小鸡哦，因为高虹安是选新竹市的市长嘛，那市长就是母鸡嘛，那母鸡的这个候选的角色给管奈伯奇哈，弄毕这些啊，无党的前议长谢文静在带着民众党的这些小鸡来跑行程啊，这就是很奇怪一件事情。高虹安说，因为我还有别的事情，所以没有办法出现在你的这个不管是造势啊或什么，我不怕多出黑。那还有一个消息是传出来说，高虹安的竞选总部。中岛家开门啊，你要找的话拍谁哦？中午以前不在家，中午才开门， 这不可思议。大家知道，我刚开始选举的时候，我没有那么多经费成立竞选总部，后来我是租了一个小房子，成立了一个叫联络处啦。为什么你知道？因为很多的支持者要来找你，找不到人啊。他不能每天在电视上看你，他找不到人。他说我要看到你。后来我说好，那我租个小房子，弄个小店面，大家来见个面。我告诉你，那个门一开，你就关不了了。真的，我不骗你，那门一开了关不了。我本来是早上我本来跟他一样，我说十二点再开，因为我两个女儿在帮我看，我说两个女孩在里面会我不放心。后来十一点、十点，现在九点。然后本来说开到下午两点、三点，现在一直开到快五点，天黑才能关门。为什么？人一直会来嘛。很多支持者会来说给你加油，甚至还有一些里长会跑来找我说：“哎，我要选里长，我可不可以跟你同框？我 可不可以跟你一起选？我也是无党籍的。”这就叫做什么？你知道？这叫做效应。你让大家感觉到你可以协助大家一起走完这场选战。那么高虹安在新竹市，那叫什么？民众党的领头羊。民众党在新竹市有谁比他更大咖？他是最大咖，可是为什么他陆战反而没有之前的这个许前市长，还有这位这个前议长谢前议长，他们来的勤快？为什么啊？就不熟嘛。我跟你讲，不熟多难走，你知道吗？这个我也没选过举，虽然我以前是辅选，我告诉你，辅选跟自己选真的不一样。辅选齁，我以前帮很多候选人去选，就是哎，拜托拜托支持一下，那个人给你冷冷的，我心想又不是冷我，是冷他，所以我不很难过，你知道吗？那可是现在我自己选不一样了，你到那边去说哎，拜托拜托，他那个一讲说哎，你的头发是真的还是假的，还给我拉一拉，你知道吗？我说是真头发啊，我是真头发给你拉一下。 他对你的好奇有一点歪。 对，因为我以前头发里很短嘛，所以他说应该是光头， 因为有戴假发。 对，他有戴假发。我说是真的是真的。那你就有很多这种很有趣的事，那就叫博诺，就是叫跟接近选民。那你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些话题可以提。那高虹安你越怕你越不走，你让许前市长跟谢前议长去走，他们永远是他们的，不会变成你的票。 哦，选举真的要勤快一点了，不能够得哼吹波浪啊，这样要怎么选下去？如果只有空气票，那不好意思，到时候真的会变空气。来，我们再看一个部分， 我们一直在讲清廉那一块，昨天我们也有聊到齁，今天我们特别请小凯来齁，跟南投有关的事情真的摊到一个令人发指的地步齁。有一个台语的谚语是这样啊齁，有摸甲甲脏水，摸摸甲甲清腿，大概就是这种概念了。怎么一回事呢？因为前南投县长李朝清齁，他涉摊有81条案，就是相关的案子的81条哦。好，这81案啊，刑期超过其实不是400年，加一加确认之后是450年。好，因为他的案件实在太多，那每一案齁可能是判5年半啊 ,6 年半不等啦、啊。我们看他是怎么样一个程度齁，在2012年的11月被检调在他的办公室发现茶叶罐装什么？ 现金， 装现金啊！ 一般是茶装茶叶嘛，啊，拍谁哦？打开就有现金，哇，金价高哈！被搜出有现金的茶叶罐，遭到收押禁见。那他可以夹个什么顶多哈？莫拉克风灾，我那时候在跑新闻，我真的看到是满目疮痍。可是呢，之后不是要重建吗？重建工程怎么样？他要收一成的回扣，那一个工程是9400多万了哈，他就收946万，他什么都要收一成。所以大大小小齁，小到呢你可能今天的经费是30万40万我就收一层一层多少钱三万四万嘛。 对啊， 所以他是大钱都大钱小钱通通都要入到口袋里面。前后累积的钱齁应该是没有林义士那么多啦。 没有他。 但是他 1000多万。 因为他吃的东西太广，所以才会有81案。来小凯。 就是很多南投市民齁，或者说南投县民，只要有做工程或者跟他担任南投市长期间，一直到南投县长期间，大家都知道，不管多少大小金额，可能连2000块的文具费 啊， 拍摄200块你嘛是要高管 啊， 比例嘛哈、 哦， 所以他是按照比例在抽成，不是按照金额在抽成。 嗯， 那当然应该会累积一些金额在哪了哈，不会说真的是2000块就收200块，这样子是有点太夸张。那我常常讲说哈。我就举例了哈，李朝清哈，他在担任南投县长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桥叫祖师桥哈，花了6亿5000万哦， 嗯， 结果当年的苏拉台风哈一来，结果他的那个桥梁的引道啊，就直接碎裂，就是变豆腐渣工程，又要重做， 嗯， 那个时候也还没有，他还没有被警方起诉，也没有任何动作， 嗯， 就是说，包括我们南投县很多的道路哈，凸起来之后。薄薄的一层，砂石车压过去之后，又变成波浪型的道路，所以造成很多的民众在骑车的时候就是跳跳车，甚至发生很多车祸。 嗯， 那其实南投县民已经忍受这些公共工程品质已经很久了。哦，我知道这些人都是善良的，这些阿公阿嬷都很善良，他们都知道，但是他们不会表达愤怒，所以长期的纵容跟累积之下。才会造成他们这种 纵容到他为什么变康啊齁、欸、因为莫拉克风灾不是有一个神木村连外道路吗？ 对 啊，哦，要给我回扣是不是946万是不是？来来来，我请新来念、 欸、 哇，他竟然是亲自去取那个钱欸、 啊、 这是蛮离谱的欸。 是啊是啊、嗯、因为其实像他这种大笔金额通常他会去收啦齁，他就本人会去收啦、 啊、不是啊，一通班就是大笔金额、欸、我要避嫌嘛，我让转一个什么白手套啊，叫晃哥去帮我领啊、嗯、或是什么的，诶竟然管丢清金、 啊、他怕白手套也收一点 就是跟白手套已经有一些好互相的猜忌还是怎么样。 对、 啊、那我觉得很离谱的是这些政客到底有没有把我们南投县民放在心上、 嗯、 包括莫拉克风灾跟后面很多的风灾，甚至曾经像神木村或者说仁爱乡的一些村落，他们收到了赈灾的物资居然白米里面是发霉的。 哦，是哦。 对。嗯、我的意思说长期齁、哦、这些人有没有把南投人民放在心上齁、哦、那李朝清这样判决齁、哦、台湾也开台也不过400年，他可以被判45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齁、哦、我觉得南投人真的要觉醒，真的很悲哀。但是这群人还是继续一直齁、哦一直在吃嘛，所以我们前阵子在质询林明珍8年当县长的时候，为什么你可以送给你的两个儿子价值超过5000万的豪宅？ 嗯， 哦，那我们这些豪宅的资料，我们来质疑他说，请问你的这些钱是怎么来的？哦，他也说不清楚。那我觉得哈、哦，南投人哈、哦，我们真的要看清楚了。我们现在有一个判刑超过400年的前县长。还有一个现在财产来源交代不清楚齁的一个 现任的县长。那这些现在即将齁、哦、要代表国民党参选县长的立法委员许淑华，他爸爸过去有一栋招待所在我们南投非常的有名齁、哦、那是盖在国有地上。嗯，那水土保持地啊，国有地、 欸、这是国民党的传统是不是？对，关于毛招待所啊、嗯、 这些招，而且这个招待所故事很精彩、嗯、里面查到的齁、哦、我们很多判决书都提到，当时他爸爸利用这个招待所有恐吓取财、强暴、危妨害人自由，就在这一栋招待所。那当然因为他为了参选县长，他把这栋招待所拆掉、哦、我真的要真心的呼吁说，我们要真的要看清楚李朝清跟李朝清他的好朋友们，就是他们就是整个贪污集团共犯结构，17年了都没有变。李朝清做完换林明真，林明真做完换许淑华，许淑华选上县长，林明真又要栽培他儿子再接许淑华的立委，我们南投人被吃够够了。 李朝兴带给我们的震撼啊，我觉得选民要必须要去看，你要选一个清廉的人。那刚刚小凯也讲到说，有关于包括这个林明真跟许淑华他们相关惹出来的一些争议嘛， 对， 投票齁，乡亲要去判断你到底是要选一个什么样的地方父母官，也就是决定这一个县市它的未来。来，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有关于俄乌的部分齁。现在上演的叫做假公投真并吞啦。因为俄罗斯总统普丁他签了一个东西齁，经过公投那么正式的并吞了乌克兰的，包括他们的顿内茨克、卢甘斯克，那这个本来就是比较是亲俄的地方。还有另外两个地方呢，一个是赫尔松，一个是扎波罗热，前后有四个区。但是你要知道的是，乌军他们反攻没有停。美方最近呢在推出的是有11亿美元的军援要来援助乌克兰，包括什么？包括有18套的海马斯火箭系统。我们一起来看 引发国际哗然的投票场景在俄罗斯枪口下上演。俄军近期在四个乌克兰占领区举行公投，询问是否愿意加入俄罗斯联邦。在这场骗局公投中逼出超过90%同意票，等于先军事占领再强迫公投，最后并吞。为了庆祝统一，莫斯科红场搭建舞台，标语上写着这四州就是俄罗斯一部分。入俄条约签署之后，随后是一连串橡皮图章程序，首先送往宪法法院审查，在交由俄罗斯国会批准，最后到普丁手上完成并吞大业。 The United States will never, never, never recognize Russia's claims on you. 好，我们从地图上来看，会比较清楚的知道说，哈，他那个假公投的部分想要并吞的区域到底是多大哈？来，有卢甘斯克，有顿内茨克，有扎波罗热，有赫松，那包括之前的克里米亚哈。所以呢，这样子连成一气之后，乌克兰其实它的国土非常大，所以占比哈是乌克兰国土的 15% 左右。但是你看哦，这一大块地方哈，相当于一个葡萄牙的国土的面积齁。那为什么现在急着说噢、哦、我要把这个顿涅茨克、卢甘斯克、赫尔松还有扎波罗这四个地方呢，我都要用公投的方式我把这个领土收入齁，收归我有齁。因为我先定调先赢，以免到嘴边的鸭子会飞走。也就是说战况不一定如普丁的预期。来，将军。 战况不但不如普丁的预期，战况应该是相当的危急啊。什么样的状况会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要把这四个地方急速的用强迫的方式来公投？就是俄罗斯的军队真的打不下去了，嗯，他打不下去了，所以说打人的喊被打。 而且不是，我会觉得蛮好奇的是说，为什么公投结果会是这样？那你们我是乌克兰人，我为什么会投同意？拍谁好？你可以瞪别人一尊，拿着枪这样恐吓，你想说啊，我那时候我如果。就是概不同意的话，搞不好会有杀身之祸。 公投的结果，大家千万不要把俄罗斯的公投想成我们是选市长、选县长、选总统那样，对不对？带着身份证去排队，然后投完票开开心心的回家。No， 不是这样的。他的投票的方式是由这些他们所谓的选务人员带着票到你家去，哦，一家一家的给你敲，哎，在不在家？在家，要投票咯。然后你开门一看，不得了。外面除了选务人员之外，还有荷枪实弹的士兵，就在你家楼下。他就问你说：“哎，那你现在你要投什么？你敢不投同意吗？”所以90%以上的方式同意。所以这就是普丁他的心中越来越虚。虽然他再过几天10月7号是他的70岁生日，他的内心是七上八下，非常担心。为什么？因为俄罗斯本来是要侵略人家的，你侵略人家，现在他先喊挨打。为什么？公投过关之后，这些地方变成我的领土。 然后乌克兰的士兵来收复领土的时候，他说：“哦，你侵略我俄罗斯的领土，你看有这种无理而且无赖的要求吗？为什么会这么怕？”我就给大家看，这是在乌克兰南方的赫尔松，两架苏凯24啊、哦，不是俄罗斯的，是乌克兰的。大家之前一直听说我们国军有一个精准伞降的仪器，对不对？我告诉你，你看他的飞机飞过去之后，你发现哦，他投出的炸弹不一样哦，他投出的炸弹会开闪花，就是说他的苏凯24飞过去之后，他所丢出的炸弹，它不是直接咻，像我们以前看的无人机就这样掉下去，它是变成一朵朵白色的闪花，然后呢，精准的飘到定位，所以躲在这个里面的所有俄罗斯的战车坦克，它是无所遁形的。也就是说，乌克兰现在它的所有的投弹攻击的方式，你看它投过去是一个一个像闪花一样，有没有？像一个闪花一样，它不是像自由落体，它是慢慢的飘下去。也就是说，它的这一些精准的闪降的炮弹，可以分毫不差的打中整个俄罗斯的坦克。所以他怎么不怕？他当然怕，所以他要赶快把赫尔松这个地方变成俄罗斯的领土。你乌克兰的国的军力再强，都叫侵略。所以这叫什么？打人的喊被打，对不对？你要去打人了，突然间那个壮汉到人家家去，你要欺负人家，然后警察来说，壮汉坐在地上哭说他打我，就是这样，这就是这个样子，这就是俄罗斯的现况。另外哈，大家以前常看坦克大决战哈，我给大家看一张，这一个哈，那这是俄罗斯的战车。他正在这个道路缓缓的向前进，然后呢发现一件事，他开炮了，他第一次他开炮了，所以大家以为是别人开炮，旁边不是，是他开炮。你看他射击以后，他发现他的第一发没有中他，他要打人家，所以他又开一炮，他继续往前走，然后呢他到了路口他就中弹了。因为他从他开始搜索前进到现在为止，他只是开炮，他没有发现乌克兰的战车，所以等到他到了路口以后被人家标定、整个射击中弹、 他被开罐了、 被开罐发生殉爆。你看旁边这个纸画面，就是为什么乌克兰这么准，乌克兰的士兵在这边做指示，他不断的跟战车联络说这个战车快到路口了，快到路口了，快到路口了，发射。所以你看全程 life 直击、所以要击灭消灭一辆战车，绝对不是一比一的对决，而是他的战车猎杀队早就在侧面的草丛已经把你的位置坐标都已经抓好了，然后你到达这个路口的时候，乌克兰的战车是一发命中，所以你打再多发都没有，人家一发命中让你殉爆，整个报销掉。所以俄罗斯他当然担心啊。那另外哈，没有担心，只有更担心。你看哈，这是一辆卡车，他开始载的所有俄罗斯的士兵开始走哦，大家心想上了车终于安全了，不管是逃命还是要到后方去，都可以很快很快的进入安全的地区。可是这个卡车突然间中弹了，然后呢撞到了这棵树，这棵树也倒了斜眉，居然被他撞倒了。倒了之后你这样看哦，后面的俄罗斯的士兵跟蚂蚁一样的跑出来开始做什么，没有人去救火，照理说你的车辆应该是去救火啊，这些士兵逃命去了，看到没有，全部都去逃命了，全部跑光了，就是这叫做树倒猢狲散。你看够不够，这个太棒的形容词了吧，一棵树被撞倒，这些兵整个逃掉，他逃掉不是找隐蔽掩蔽再次作战，而是逃到房子里面去，卸除武装变成乌克兰的平民直接投降，这就是乌克兰现况啊。我告诉你还有更离谱的，下一张我们看一下哦。大家知道保鲜膜是用来保鲜食物的， 对， 这个保鲜膜用来搭帐篷你知道吗？ 也太克难了吧， 因为太冷了、因为到了乌克兰已经开始变冷了，到了夜晚气温下降，又没有带足够的帐篷怎么办，就地取材，到了附近的农舍，到了乌克兰的这些老百姓的家，拿了保鲜膜或塑胶袋开始把这些树枝包一包、人就躲在里面睡觉。所以你看普丁啊，你把这些人做了30万的动员令，到了乌克兰之后你就这样对待他的，你没有给他正常的军用的设备，你没有给他防寒的器材，你让他自己拿保鲜膜做帐篷再度过漫漫的长夜，这些兵怎么会不恨你？那这些兵其实如果是身强体壮在这里就算了，都是白发苍苍的老先生啊，所有的士兵都是白头发，都是阿公级，至少都是阿公级以上，到前线去作战。你看这是骁勇善战的俄罗斯的战士，你看都是白发苍苍，阿公级啤酒肚都出来了，拿着旧式的步枪，这叫做训练吗？这叫做训练？这叫折腾人啊，人家都做阿公了，你还叫人家做这种训练？ 然后开始你看，这都不是年轻的脸孔，都是上了年纪的脸孔，还要上战场拼命，这就是普丁想讲的。那最后跟大家讲，刚才我讲了公投怎么过的，大家看下一张，你看一个士兵正在上楼梯，他不是到侦察点去侦察任务，这是什么？投票人员，负责投票的票务人员拿着票，然后后面还带着一个士兵，然后到了人家家之后，你看人出来了，我告诉你哦，要投同意哦，然后他说我先走一下，他就继续上去。他俄罗斯的公投是这样过的，他是两个武装士兵带着所有票务人员挨家挨户的敲门，然后告诉你，你必须同意，否则这些士兵就再留下不会走，他会做出什么事我们不知道。所以这哪叫民主，这叫伪民主，这哪叫公投，这叫伪公投，这叫做假民主真占领。 因为俄罗斯总统普丁齁，他还会有其他的动作齁，除了说做一些什么公投啊并吞等等，他还可能是他做了一件事情，因为现在西方国家导向的是跟俄罗斯有关齁。那我们要来看的是这个北溪一号，这是什么东西呢？其实是天然气管线齁。 日本东京大阪。 我想去澳洲。 迫不及待就想出国透气，10月13入境零加七，边境扩大解封前的旅展都是排队人潮，不止民众闷坏，旅行社业者也等了很久。 东京北海道欧洲欢迎参考看看， 口号喊得大声，卯足全力抢客，主打国人最向往的日韩旅游拼促销。11月出发日本北海道，5天只要21900元，限量30位，日本东京机加酒6天17900块。 抢旅展杀21900，其实在疫情后这个价钱含机票含税金，然后有整个有行程有领队带，真的是蛮超值的。如果没有促销的话，比疫情前大概预估大概1-2成。 另外有业者寄出国境解封首发团，10月8号出发曼谷，10月13凌晨回国免隔离，10000元有找。只是就算再怎么促销，也因为机位有限，加上国外旅宿成本都增加，解封后各线旅行团售价都有微调。像是东京团费现在大约3.3万，疫情前大约落在30000元；韩国团费目前大约2.1万，疫情前大约1.7万到1.8万。 是汇率的一个关系，我们会去做一个调整。我们希望能跟我们的供应商能确认好，说，我们希望旅客我们能维持跟之前一样的水准，当然因为毕竟通货膨胀关系，所以价格还是有所浮动。 售价只能尽力控制，先抢一波出国潮。不过还是要留意入境零加七，外出要有2天内快筛阴性证明，有用餐需求只能独自或跟特定对象用餐，外出上班上学得全程佩戴口罩，自主防疫管理增加整体旅游信心。在立秋秋中，张轩台北报道。 Thank you, Descending。 为什么要5700万？难道别人不能做吗？ 选战最热话题，网络声量解读。 记者伫面测少年族群这段看起来，声量部分，陈时中有完是一马当先。 每周唯你是问 ，Thank you 独家观点。 超肯定台湾的民间力量，莫怪伊会叫台湾人看不起。 用最台的角度看政治。Q 你 Q 我 Q 他，每周六周日下午2点到4点，锁定 Thank You 新台湾。 新竹忠孝路上一排机车停车格中站了一个超大招牌，底部用水泥牢牢固定，上面大大写着民众党。原来这里是民众党新竹市长候选人高虹安的竞选服务处，而这种水泥加强固定的牌子更直接占据了一格。 我们来看这边，我把它地图做出来。天然气管线从俄罗斯输往欧洲，那有2条管。那北溪2号它是完成了，可是没有启用。北溪1号的部分，它已经最近因为反正就是有一些 风波啊、争议啊，所以呢有 cut down 啊，也有缩减它的这个天然气的输送量。发生什么事情？南靖井有跌档，印尼亚马刚刚有跌档哦，就觉得奇怪，怎么会有那种瑞士规模大概2啊3啊，是怎么一回事？原来这个。北溪一号、二号，它的天然气管线哦，有出现问题啦齁，那有几个漏洞，有4个地方有破洞，然后开始漏气咯，甚至在海面上也有一些状况齁，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漏气的那一个样子。那现在问题来了，是谁去炸的？那俄罗斯讲说啊，一定是美国，一定是美国，但是西方国家美国的说这就是俄罗斯的阴谋。那怎么样来看，黄哥？ 其实谁去炸的很简单嘛，北溪一号如果产生破坏的话，谁得利嘛。这个道理很简单，从谁得利大概就可以推估谁去炸的齁。有人说是美国炸的，因为要栽赃给俄罗斯，那 指控俄罗斯炸的是说，因为这俄罗斯本来这就是北溪一号，你本来一直就拿这个武器，所以为什么呢？现在两种说法都有，但是我个人倾向于相信后者，就俄罗斯动的手。为什么呢？因为从战争一开始，俄罗斯就一直在不断的在恐吓说，你要是你们敢制裁我的话，我就把瓦斯关掉啊。因为你知道，大家来看北溪一号的全长哈、哦，它从俄罗斯这边出海之后呢，它穿越整个波罗的海，一直到德国，这一条全长大概是1222公里，非常的长。然后平行的是北溪二号，德国在最多的时候，在战争2月24号战争开打前，它 50% 的天然气是靠这条管线输送的、那因为不够，所以要盖北溪二号。好，这四个红点呢，就是出现有所谓的破洞，因为在海面上可以很明显看到 不噜不噜不噜一直冒出来， 冒泡泡的感觉哈、这两个点在丹麦的经济海域，然后两个点在瑞典的经济海域。好，那这两个点呢，这发现呢，为什么会发现这个漏洞之后呢？其实有这个海面的监，因为这个天然气管线相当的重要，所以它随时都会有监视器画面在拍。好、那拍到之后呢，结果就发现说，哎，有俄方的军舰，他们有发现了，在9月26号跟9月27号的时候呢，有发现俄罗斯的军舰在附近出现。 啊，怎么在附近出现之后就破起啊？ 对，安奈加都后，这个叫做犯罪嫌疑人到回到犯案现场再重新观察嘛，就跟纵火犯很像嘛。好。那这个时候英国的太阳报呢就开始分析说，如果是俄罗斯攻击的话，那他们会采取哪些方式来攻击它？因为你知道这个天然气管线，因为它是埋在海底，所以呢你必须要下到水下去。那全世界有这个能力做水底爆破攻击的跟潜入的渗透的，大概美国以海豹部队为首，那俄罗斯其实有一支类似的部队，它叫做水鬼部队、蛙人部队、特种部队叫蛙人部队。蛙人呢可能用 APS 水下突击步枪或小型潜艇对管道进行破坏，或直接在北溪管道装炸弹。我们来看太阳报很认真哦，他画出了几种可能性。第一个就是这个蛙人部队呢穿着这个潜水衣，然后用带着那种在水底前进的那个推进器齁、然后到瓦斯管线附近呢然后破坏它。第二种方法是直接用小型的潜艇在瓦斯管线附近破坏它。第三种方法呢就是直接在比较远的距离，可能在水面上或是在比较远的海底发射小型的炸弹、类似像小型鱼雷，然后去破坏它。所以呢这三种有可能性、那为什么他要去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画面、这个是监视器拍到，你看这个天然气管线这个漏气有没有，那个水面上你不要以为那是海水沸腾哦、不是哦。 气体一直冒出来， 对，底下大量的天然气不断的冒出来，然后这个造成水面就好像像水沸腾一样哈、这个就是它在画面上的情况。那其实呢，这个东西它除了说会让欧洲，其实不过还好，是因为现在欧洲因为从俄乌战争开始之后呢，他们就大量减少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所以现在影响不会很大。但是它对环境的破坏非常大。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在讲全球温室效应， 对， 温室气体两大元凶。一个叫做二氧化碳，一个就叫甲烷。甲烷就是天然气的主要成分之一。所以这个虽然它的管子在水底，但是那个甲烷还是会随着到空气中，所以它会造成加速我们的温室效应。好、这个对于我们的地球来讲其实伤害是非常大。那现在俄罗斯已经打到这样齁，我觉得他已经没招了。刚刚于将军讲说连这种假公投他都要搞一下，对不对？好，现在瓦斯管也把你弄断了、那弄破几个洞，那北溪二号因为本来就没通嘛。好，那现在俄罗斯还有什么招呢？现在其实大家最怕的什么，他使用核武。因为普丁看起来，我觉得我个人觉得他的精神状态可能需要一些协助、为什么会有这样？这不是因为其实从一开始西方国家就很担心俄罗斯会使用核武，因为毕竟他是一个核武大国、那为什么最近又会重新提呢？是因为有两件事情发生了。第一件事情呢，普丁自己讲，为了保护国家与人民，将使用目前掌握的所有手段。那所有手段有没有包含核武？当然有嘛。好、第二是俄罗斯国防部自己发布，就在928发布兵力配置讯息，955A 北风之神战略核潜艇跟奥列格王子号 K552 还有 855M 亚森级核动力攻击潜艇新西伯利亚号 K571 纳入俄国海军太平洋舰队。战略核武、战略潜艇呢？战略核潜艇基本上带的叫做战略导弹，那个大概就是跨洲际攻击的。如果有没有可能说它部署在太平洋舰队？太平洋舰队我们知道是在海参崴这边，那它如果从那边要攻击美国的话，其实它不用潜太远，它只要离开它的母港，大概以 洲际弹道飞弹的距离一定可以打得到。好，那另外这个核子攻击潜艇呢，这个就是比较小型的，比较小型的它带的有可能是短程的弹道飞弹，或是说甚至带的可能是战术核弹，就是带有核弹头的巡弋飞弹，那这个就是攻击小范围目标。现在大家很担心说普丁可能齁、可能会采用核武。还有另外一个证据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是媒体的报道齁、说克里姆林宫呢在大量采购碘片。为什么要买碘片，在 碘片不就是跟那个核灾有关系的吗？ 经过三一日本福岛核灾之后，我们对碘片应该都很熟悉嘛。碘片就是这万当万一发生核灾或核爆的时候，它可以让你服用，你可以防止对在短期之内可以防止辐射线的侵入到你的身体里面嘛。所以以上核潜艇的布置、普丁的谈话以及购买碘片，而且是克里姆林宫在购买碘片，所以会让西方国家开始很担心说，哎，普丁你不会真的疯了吧，真的要动用核武？因为我们也不要希望他动用，为什么？因为他如果一旦动用核武，其实我们节目可能就大家就叫世界末日，因为美国一定会反击嘛，北约一定会反击，因为这个地球上不是只有你俄罗斯有核武啊，美国也有啊，法国也有，英国也有，那大家反击的结果就是世界末日了嘛。所以希望普丁齁立马堂 K 笑齁好好坐下来谈一谈吧。 那刚刚焕哥有帮我们讲说是有出现俄军的海军支援舰还有俄国的潜舰在这附近活动。我来看另外一篇报道齁，这是联合新闻网所写出来的，他的专家之言讲说到底是谁炸掉了北溪天然气的管道，打个问号。不过他的分析根据谁的观点？中国观点齁。来，我要请教国成老师，我们先来看中国观点是怎么说的齁。他说中国主要的一些分析跟评论都会说是美国人干的，那这个报道当中说你问十个人会有九个人说是美国人干的。他还有讲一些论点啦齁，那他的立论点包括什么呢？他是说在爆炸前夕美国海军就在这个地点附近来进行演习。我不知道他的这实际的内容是什么，他有讲到这样子。那另外还有一个点，他说齁，因为俄罗斯如果停掉了欧洲的天然气，他的推论是美国受益最大。我有点挑拨啦齁，因为他竟然会推论到说是美国受益最大，所以应该是美国搞的鬼。那我们必须要比较合理的来推嘛齁，国成老师，谁动手的可能性比较高？ 中国的网站齁，老实说齁，天下灾害、世界危机通通都是美国造成的。齁这个没有例外啦，连俄乌战争 的美帝 都很多人说什么美国卖武器啦，美国要怎么样，所以挑起俄乌战争啦，然后台风、飓风也说美国气象战啦。齁这个中国经济出问题，这当然更不用讲，一定是美国造成的。所以这个我个人认为齁，不太需要去把中国网民的这种民族主义的话当真。 因为想喝起来洗联合新闻网像捡到宝一样，然后这个不写不行啊，所以写了一篇专家之言啊。 这个为什么现在这个北溪二号出状况，我个人认为这个跟我们刚才节目前段讲这个选举的气保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妙，就是普丁要搞气保。他要谁气保呢？他希望美国跟北约要么就是弃乌保欧，要么就是弃欧保乌。好、那他靠什么东西？当然他是希望美国最好是弃乌保欧了、他靠什么当武器？一个就是能源，一个就是核武。好、因为啊，欧洲现在冬天快来了，现在各国、因为能源的问题啊，经济普遍出现了下滑跟危机。德国的通货膨胀、现在已经到了两位数了，这是很多年没有的。当然这个俄罗斯啊，普丁就是拿这个当武器啊。这个能源齁、如果欧洲供应不顺，它一切的经济就会受到影响。那这个北溪二号齁、本来是俄罗斯供应这个欧洲能源的一个最重要的管道。这个出现了状况破洞齁、一方面环保问题，一方面呢供气不顺，这个欧洲直接就会出状况。那观众朋友可能会问啊，那普丁就直接把那个源头关掉不就好了吗？因为源头关掉它就等于直接的封堵欧洲的能源 断供啦。对啊， 对、那这个老实说它就等于跟整个欧洲为敌。它暂时不想当这样坏人，它希望欧洲的这些相对的比较投降派或者是、这些经济派、能够弃乌保欧，所以呢它不会做坏人做这么彻底，说完全切断欧洲的天然气供应， 让欧洲这些人还会有一些理由说啊，为了我们自己的经济，为了我们国内的穷人啊，所以呢，俄罗斯的能源我们也不能轻易放弃。其实啊，就跟有些地方哦一直在强调说，哎，中国的经贸很重要啊，所以呢，你们不要一天到晚讲什么民主啊，什么保台啊，不要了啊。对不起，我讲出地方来了。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哈，他第一个能源这个北溪二号出状况哈，十之八九是俄罗斯自己干的，因为那个管线啊，相对的配置。地理环境齁俄罗斯最熟悉。 嗯。 齁、哦、知道哪个地方关键节点齁、哦、把它一破坏不但造成环境问题也造成供应问题。但是呢只要问题一解决齁、哦、要修补又会比较容易。因为它要靠那个卖天然气赚钱。如果天然气真的漏掉太多、嗯、老实讲这漏掉。 不能太严重啊。 对也不能太严重也是漏掉。 有损伤但是又不能够太严重。 所以这个俄罗斯自己干的可能性齁、哦、是最大的。那第二个当然就是核武了齁、哦、核武说实在齁、哦跟最近的公投闹剧有关。这个公投、啊、像刚才晃哥讲的于将军讲这个公投、啊、完全是假公投、哦、公然作弊的投票称为公投，这是俄罗斯版的公投。但是啊，这个公投呢一方面他派人去威胁、哦、这个当地的人民投票，第二个呢投完票之后他收回来，所以等于亮票、哦、在这种情况之下话老实讲就不用看那个结果了、 对啊， 而且计票也没有公开嘛，老、 他说几票就几票，他说过关 就 过关。 对，这个、啊、跟那种威权地区早年的选举的作弊啊，其实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北市长侯友宜博士学历争议不断，台湾教授协会和立委质疑侯市长大学毕业却能跳级职工博士，资格可能有问题。 我的朋友里面有一些担任警察的、警官的，他们往往为了要念书，他们甚至必须要辞职。那有些还要留职停薪，那么侯市长他可以变成千中选一的人继续往上面念，而且还是这个代职念，然后还在警察体系里面的警察大学念，那我想这个是被雷打到的机会啦。 宛如是不可能的任务，侯市长却办到了，拿到博士学位。不过细看他的论文，立委抓出猫腻。 证明的最后，侯先生于1993年通过论文口试，并在6月毕业，这个时间也是错的，因为如果照他们真正的记录是1992年12月进行口试，所以侯市长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口试，什么时候毕业吗？所以他们也很清楚，这个不是警大发的声明。 面对博士学历如何取得，侯友宜不但没说清楚，竞选团队发布未经警大高层认证的声明，也引出更多争议。 一切尊重，谢谢大家关心。 陈哲文说不要吗？那会不会觉得是同学线，还是说可能是因为政治的线太多？ 他辛苦了。谢谢大家。 简单带过，不愿多说。从论文门再到警大声明，立委质疑侯友宜一再跳针，可受公平。但这样的回答，市民买不买单，也为选举增添变数。三立新闻导演陈林玉君新北采访报道。 中华民国国旗缓缓上升，历时4年，我国首艘万吨级两栖船坞运输舰玉山舰举行交舰典礼。总统蔡英文力赞这是国防自主重要里程碑。 我们对于中国的军事威胁，唯有强化自我防卫能力，才有真正的和平。国防自主、国建国造的目标持续的向前迈进。 总统在玉山舰上挥手致意，登舰视导，仔细看国建国造重要成果。玉山舰舰载防空火力相当强大，舰首一座拐六快炮，前后各一座方阵快炮近破武器系统，上层甲板配载中科院研发4座8连装海舰二防空飞弹，一次就有32枚飞弹，可应付多目标空中攻击，防空火力相当强大。 我们可以说玉山舰舰是一艘可以具体展现我们海军平时能救灾暂时能作战的运输舰， 它具有载运登陆的战车、登陆艇、直升机、弹药物资以及执行医疗救援等系统，逆中型的外观，电磁脉冲防护，智慧型的调水系统。 除了可以运送673名官兵，也可运载登陆艇、悍马车等各式军备。尽管玉山舰火力强大，但今年6月测试时，船舱后段进水导致主机泡水，传出海军跟台船研议延长保固、减价接收等方式克服。对此，国防部强调，海军检验把关品质绝对没有问题。 尽管先前施工有进水争议，但我国首艘的万吨级运输舰玉山舰仍顺利交舰，未来不仅空防实力大幅提升，更象征我国国建国造迈入全新里程碑。三立新闻林凯君、尤瑞博高雄报道。 民主第一战舰， 好，我们再来看到是中国的这一块哦。那因为他们的这个二十大十月份会召开嘛，那二十大就是习近平他要连续哦第三任了。可是现在出现一个状况哦，其实我们之前也听过说哦，他们为了要维稳啊，或者是北戴河会议怎么样，会比方说不准卖刀子啊，不准怎么样。这次更夸张，出现什么样情形？在二十大之前哦，他的维稳大搜捕抓了多少人？140万人哦，不是140个人哦，140万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我们可能某一个县市的人口都没有这么多哎、欸， 大概半个台中市的人口， 半个台中市的应该是超过一个彰化，对不对？ 对啊， 超过一个彰化 的人口，通通都被抓了，可以想象吗？不能想象嘛。所以宇韶老师，现在中国出现什么样的状况？ 在二十大之前，任何风吹草动啊，极有可能呢点燃内部斗争的烟火了。所以习近平基本上一定要采取呢最小心的手段，宁左勿右，也就是呢任何在政治上有可能挑战我的共犯首脑或者是呢相关人等呢，基本上通通都打成反革命嘛。但为什么最近传闻这么多呢？我先秀一张梗图，大家会会心一跳。这是一家饮料公司所做出来的，对，最近呢非常火红，很多都买不到了，我们不能业配啦。但是呢很多朋友不知道这个有什么可笑，可能呢跟习近平消失很久有关系。大概习近平是看了这个之后呢非常火大，因为这个玩偶关在瓶子里，这是小熊维尼嘛，顾名思义叫做习近平嘛。习近平进到瓶子里面意味是什么？被关起来了。我每天，这是我买的赠送的，我每天晚上跟你讲，你在嚣张嘛，你现在被关注了嘛，你出不来了嘛，对不对？我基本上帮许多人呢做了最好的报复，我觉得这是最成功的行销。虽然我是开玩笑啊，因为习近平呢消失十多天，通常呢领导人消失十多天，而且在呢二十大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大家会揣测身体出了状况，政变被软禁。所以呢千呼万唤始出来，人家出了习近平，你还不出来的话，那真的有问题嘛。所以呢终于呢公布了这张照片，官媒嘛。但是很有趣哦，这照片里面呢有很多的猫腻。第一个，习近平的神色还是不太好。也就是呢继上次在乌兹别克摔了一跤之后，大家看他好像有点喘，走路呢基本上比较踉跄。这第一个猫腻。第二猫腻是什么？把人都请赶快呢，象征团结。你可以发现呢其他的人。 他们规定这么严格哦。 对，一条心嘛。政治局七个常务委员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都请赶快哦。夹克哦，里面是白衬衫黑衣服。这些人跟转班博赶快，这个人是谁？李克强。这里面哦真的都让他揣测是啊，李克强现在是不是要走自己的路呢？他胆敢在呢最近公开的时间，然后呢跟人家穿的不一样，是给外界什么样的暗示跟期待跟想法啊？这一张不一样啊，因为呢这很多都是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如果都跟习近平穿一样的话，居心叵测，面对导览人员。 因为宇韶老师，你讲的是穿着的部分，李克强不一样嘛，哈，那 pose 有没有差呢？因为据说对岸的那个要求严格到，哈，你官员听习近平讲话，那个 pose 是李正正好还是少戏，都有不同的意涵。 我补充一句话就好了，最正式的鼓掌是什么？国成老师，你知道，左手拍右手，为什么是左手拍啊？左派打派右派嘛，你拍手拍成这样子，在毛泽东时期啊，你开什么玩笑？你是有反革命的情节，所以各位看哦，在群众场合他们鼓掌啊，多数都是这样拍的，还不能拍太大声，因为拍太大声啊，拍太大，你耍猴戏 呢？我去中国应该活不过三天。 对，而且一定要是左上右下，左派打倒右派，这个是没。 你该做的我都有。努力的帮你做到， 先把卫生纸给我。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怎么才刚开始才讲几句话就这样？ 节目刚开始不到十分钟，就拿起卫生纸不停擦眼泪。台北市长柯文哲太太陈佩琪谈到丈夫觉得太忙，对孩子感到愧疚，陈佩琪忍不住鼻酸落泪。 是先生一旦成为市长哦，就是说我已经没有那种市民评论。那个政治人 权， 你的评论搞不好就成为市长的一个施政的依据，这就是一个干政的表现。 市长夫人的头衔也让陈佩琪压力好大，过去因为发文评论双城论坛成为众矢之的，屡屡被指夫人干政。 你这种行为哦，在脸书发表对一些市政的看法，或者说对台北市的一些建设的看法的话，他说哦，难保就是不是将来是成为柯文哲的累赘。 眼看柯文哲接下来任期只剩不到三个月，陈佩琪也透露柯文哲现在已经开始在当学生备战2024， 就决心就是下一任就是要在结束之后要选那个2024年的总统。他也是一样，他会找很多人来谈的，当然不是市政，就变得有一些国政上面的一些议题。 近期论文抄袭争议讨论度高，就怕学历逃不过检视，陈佩琪也连忙替老公打预防针。陈佩琪也直接证实柯文哲想选总统。 市长昨天有看到佩琪有 吗？聊回去他都没有跟我讲了。 面对记者询问，频频摇头不愿多讲。这回陈佩琪节目上大聊夫妻情，走温情攻势，似乎也为柯文哲2024提前布局备战。三新闻李问于谢邦明台北采访报道。 中山镇手拿好几包装有现金的红包，台上好几位等着领奖的中奖者。这是9月25号举办的重阳敬老摸彩活动，中山镇受邀参加，但因为这般红包场面被曝涉嫌贿选。 不是我提供奖金，不是我办的活动，我是贵宾在台上颁发这个奖项，这个是非常非常正常的。 是不是喊适合喊动算这个活动？ 下面的朋友喊动算是发自于他们内心，我非常感激，但是我没有办法去约束他们。 张善珍证实现场有动算声，加上根据法务部例举的贿选犯行太阳中，就包括假借节庆名义举办活动发放物品、奖品、奖金，以及假借摸彩或有奖征答名义提供奖品，检方也将对此进行调查。 这是一个常态性的活动，因为它已经连续举办了第九年，所以我们欢迎大家一起来检视。 这场让张善政被检举涉及贿选的活动，就是国民党桃园市议员苏翠玲创办的桃园市美丽人生发展协会办的重阳敬老活动。看看现场，不仅民众拿红包开心合照，一旁还有好几台脚踏车，台上也有抽奖箱。受邀人张善政为中奖者颁发红包等奖项，而且检举人指出当时现场动算声不断，质疑这场活动根本是苏翠玲办给自己还有张善政的造势大会，也让张善政陷入贿选疑云，检方已经启动调查。三立新闻实名起蔡文桃园采访报道。 爸爸抱着女儿到急诊室来就医，小女童不吵不闹，乖乖给医护人员检查。这一看不得了，因为女童全身布满新旧伤痕，让人相当不忍。手臂、前胸、后背布满淤青跟疤痕，三岁女童遭到严重家暴，让亲友见状相当不舍，更气愤上网po文，表示怎么会有母亲跟现任老公把小孩打成这样，全身不是烟头烫伤就是淤青，而且肋骨还断掉。所幸女童已经被爸爸接回，家属也同步报案。 那孩子他不是居住在本县市，第一时间把这一个案子转给全责的县市。 该名前往探视时。 大家好，我是詹佩君。大部分的 COVID-19 感染者症状轻微，休养后可自行康复。居家照护期间，请多喝水，充分休息，并留意自身症状变化。若出现发烧或其他轻微症状，可以使用退烧药或预先准备的药品减缓不适。如果出现警示症状，请立即联系119或依卫生局指示，以防疫车队同住亲友接送或自行前往就医。若有医疗咨询需求，可以参考健保署的视讯诊疗资讯，或透过居家照护医疗团队取得协助。保护彼此，疫苗打三剂，一起做防疫。 来，郭成老师。 第一个，这个现在不是新春团拜，也不是重要会议，习近平带着其他的常委去看北京展览馆的展览， 这本身就是一个相当突兀的安排，因为现在也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展览或者是有什么特殊的节日，这只是在代表说哦，习近平总书记呢身体好，而且没有问题，而且还可以带着其他的常委，代表他没有什么问题。第二个呢，我们看这张图片非常的清楚，这里面呢只有李克强总理呢稍息站立，其他的人呢 双手在背后， 对，其他的人 都是 动作 贴腿的， 对，这个在中国叫做什么？叫做垂手肃立，垂手肃立，这种哦，在政治上来讲哦，是一种服从效忠的表示。这些人老实说哦，能当到政治局常委，早就不晓得历经了多少的大风大浪，多少的公开场合，绝对不可能说在习近平在场又有媒体记者出现的时候哦，敢不站好，或者是不知道要怎么站好，这不可能。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可以知道哦，这张照片哦，虽然是一个摆拍的安排，但是实际上哦，还是凸显了他们在政治斗争二十大即将召开的若干非常重要的讯息。 但是国成老师，李克强跟人家动作不一样，欸，他有什么意涵？ 第一个，李克强代表我敢在你前面不垂手肃立，我当然有我的条件 我有我的底气， 我有我的底气。那第二个呢，习近平呢当场的讲的东西呢表示呢我根本也不想听我不听。那这个我不听这个其实在政治上来讲是蛮严重的因为现在这个会议这个场面即将要开会，能够出这张照片不是随便乱出的。 好，每次我们看到中国发生的各种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疯狂，比方说二十大之前维稳大搜捕140万人，你能够去想象吗？不行，太疯狂了。那我们再去看亲中的黑的台湾狼，我们也完全没有办法理解他们的脑袋到底在想些什么。没有意外，习近平渴望他会顺利迈入他的第三任，但是习近平他主政之下，中国的内政外交乱七八糟，经济赶快嘛是头头头，哎，这样他还是可以连任，哎，这样你还不能赶他下台，哎，这就是独裁统治的悲哀。下个礼拜同一时间锁定新团加油，再会。放宽居留门槛，世界各国抢人才。 新加坡只要一开放，他一定过去，因为搞了防备之多。 全球产业重整，长链变短链成趋势，过去的隐形冠军备受考验。 马来西亚市场这么少，如果我只靠马来西亚市场的话，我早就饿死，我短链没有办法。